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点半，而家由苏振浩报道新闻。埃及首都开罗再爆发大规模的示威，要求废除军方颁布的补充宪法声明，撤销解散国会下议院和尽快结束军方统治。参加示威的包括穆斯林兄弟会、中心党和光明党等等的伊斯兰派别和支持者。军方强调，法治是国家权力基础，补充宪法声明是有需要，又指责总统候选人穆斯林兄弟会属下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尔西煽动群众情绪，而穆尔西回应军方漠视民众民主的诉求。埃及总统选举仍然未有结果，埃及最高总统选举委员会早前宣布，由于需要更多的时间审查两名候选人递交的大量投诉，决定推迟公布决胜的结果。联合国特使安南说，各方正在探讨举行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的可能性。他在人内亚说，一旦达成一致意见，将会在下个星期公布。安南强调，除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外，叙利亚联络小组应该包括其他对叙利亚有影响力的国家。他强调，只有这些国家通力合作，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联合国叙利亚监督团团长穆德说，工作重心仍然是執行安理会决议案授权的任务。另一方面，叙利亚政府指责反政府武装进行屠杀，杀害了25名政府的支持者，而土耳其就召开紧急会议，指称一架战机在地中海附近失踪，但是土耳其官员未能够证实是否与叙利亚有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天色逐渐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天气会逐渐好转同埋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哦，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唔使上楼，唔使入铺头，最平民、最公开嘅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展销会，有齐全港大大细细有平有贵嘅数码收音机俾你拣，仲特价发售添。今个星期五六日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去旺角电脑中心地下行下啦。 DBC 短信， 数码收音机嘅相关资料。传统 FM 广播，当信号接收较弱嘅时候，听众会听到沙沙声嘅杂音。但仍然可以听到一定的节目内容，但是在数码声音广播入面，当信号接收太弱的时候，听众是会听不到任何节目内容，兼且是不会听到任何杂音，这些就是数码广播的特性。因此听众完全收听不到节目和声音的时候，未必表示你的数码收音机出现故障。听众可以透过将收音机放在室内较近窗边的地方，以及将收音机的天线拉直，来改善室内的接收。为了提高听众对信号接收的认识，当局已经在 DAB 的专题网页上载 DAB 接收小贴士和相关的教育短片。有兴趣人士可以登入 digitalradio.gov.hk。 如果我揸车之前没有吃毒品，就唔会有咁嘅后果。吸食毒品之后揸车，完全集中唔到精神，对眼蒙叉叉，手脚又唔协调，左右都分唔清，冇晒判断能力，超晒速都唔知。我根本就控制唔到架车。 毒后驾驶可能是你最后一程。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法院加建了一个玻璃棚，我是向公众致歉的。 明明是有玻璃棚，那他是没有僭建，当然是车大炮啦。 确认呢，这个搭建物都是相信是僭建物来的。 光棍司令梁振英一个人怎么办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郑家富。 早晨早晨，7:35，今日就端午节的公众假期。今日这个公众假期呢，劳工都可以享用的。香港就是全世界我相信是唯一的地方呢，放假都分开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的。啊，今日呢就好在端午节呢就劳工都享用。嗱，香港嘅公众假期呢就其实全世界最多嘅。啊，即係同欧美国家比较啦。因为香港呢就有中国式嘅节日。 传统中国节日， 又有西方节日。咁所以香港嘅公众假期呢总共有17日。比美国加拿大呢係多嘅。美国加拿大呢就一个月一日，即係12日。咁劳工假期呢得12日。咁我咁多年呢，郑家富都知㗎啦，我开咪咁多年呢，我一直都争取劳工假期嘅。同呢个公众假期睇。 点解老板我哋今日要开咪？ 嗱，但係有个问题呢有个问题出现咗呢，除咗系唔公平之外呢，仲有一样好讽刺嘅嘢嘅。嗱，我问你，建造业工人如果劳工假期，公众假期佢唔享用㗎。公众假期要开工的。你都知啦，立法会议员在这里，公众假期准不准进行有噪音性的装修的呢？ 有噪音性的装修呢，就不是分公众假期和非公众假期的。现在那些噪音的规定。 我想讲一样东西，你不给我翻工，我又没有公众假期放，但我又开不到工的嘛，我 最近又没有粮食的。 你明白吗？你不给我开工的，大佬，啱啱啊？呢啲就好讽刺。咁当特首选举嘅时候呢，唐英年呢就提出嚟呢，话要将劳工假期。 喔、哦、原来你带出呢一点。 同呢、這 个。点解唔奇怪。 咁我日日我咪我每次你即係你少听风波，每次有呢啲假期我都 讲。我唔少㗎， 我都讲㗎，都真係。你唔记得咗啊。 几嘥电㗎 ,iPad 我都 记性。你都几冇记性㗎。即係我一直都争取劳工权益嘅，最低工资啊，集体谈判啊，我行行都争取㗎、啊。但问题就係话，喂，咁唐英年咧，佢提出嘅政纲咧，就话将劳工假期同呢、這个啊公众假期睇齐，即系帮啲劳工争取多五日假期，令到香港更加平等。 嗯， 好可惜啦，而家就选咗个叫做光棍佬出嚟啦。咁啊，光棍佬咧，嗱，唐英年咧喺呢个选举嘅时候咧，提出有几样好嘢噶。即系而家开始谂啲人，谂翻啲好人噶啦，而家开始要叫做谂翻啲所谓好人咧，都系佢又讲过派3000蚊，话7月1日咧有需要老人家有3000蚊，劳工假期咧就有17日，用分开5年，每年递增一日咁样啊，即系循序渐进，我都唔中意噶。我认为7月1日开始，如果唐英年做、梁振英做，都应该即刻改噶。咁唐英年又讲过咧，将呢个待产假咧有10个礼拜变到12个礼拜嘅，喂，好多好嘢噶。 喂，你讲咁耐，系咪想叫佢啊？喂， 唐英年咧，而家咧就喺欧洲，人哋喺度欧游啊！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佢同个老友 欧游都唔会欧成世嘅， 你知唔知 佢翻嚟噶嘛？ 你知唔知佢同个老友讲咩？翻嚟有人揾到阿唐太，咁你知唔知点样唐太点讲咧？ 我喺报纸卖咗，好温馨啦，系嘛？ 佢话住在玻璃屋， 住在 是多么辛苦。 哦，我以为佢而家欧游啊！ 我们坐 cruise 系 非常享受人生。 哦 ，OK， 即系咧，人哋咧啊，终于知道咧喺镁光灯下，喺玻璃屋里边， 即系 热 热 玻璃屋 里边， 就即系金鱼缸，就好辛苦嘅。咁金鱼缸入边咧，你有冇去过海洋公园啊？ 咁香港， 我想问你有冇去过先？ 有啊， 最近 大总啊， 最近咧、 啊、我系咪？ 最近几时去啊？ 最近几时去啊？咁就唔系最近 今日去下啦，带你个女去下。 点解今日？ 个海洋 今日好多人噶，今日 海洋馆咧 系 好系开嗰个海洋馆个规模好大嘅， 系新嗰、那个 入边仲有间餐厅，你可以坐喺度一路食嘢， 系 一路食 好多鱼， 一路食鱼一路睇住啲鱼。 O K， 唉，冇啦，你 嗱，我点解要讲金鱼缸咧？第一多一个人 生活十分钟，你想 多一个人生活喺个金鱼缸入边咧， 忍之太长 系啦， 就好辛苦。今日假期啊，好难起身。 喂，今日好紧张嘅一日，你知唔知啊？我哋今日吓， 我话俾你， 香港人一个个起身听你讲嘅点样砌梁 入狱啦。 我一讲起金鱼缸带出 嚟。OK。 你有去过海洋公园？你入过？ 有啊， 你有入？我讲紧啊，唔系问你啊。你有去过海洋公园？你睇过呢、這个呢啲咁嘅金鱼缸咧？所以大金，你会睇到啲鱼咧。 是 就联群结队嘅，同一个社会一样，一堆堆人嘅。但好过系有啲鲨鱼喺入边嘅。 系有啲魔鬼鱼， 有魔鬼鱼。咁啊，梁振英就系嗰条鲨鱼咯。 咁魔鬼鱼咧， 都系佢噶啦， 都 系身嚟噶啦。佢嗰啲，佢周围嗰啲人咯。 唐英年系咩咧？ 嗱，佢周围嗰啲人啦， 食咗啦， 俾人食咗咯。唔系苏眉，系嗰啲叫做咩？有雪茄毒嗰啲叫咩？ 雪茄毒 嗰啲咩斑啊？ 嗰啲叫做 大鱼咁样嗰啲， 好大条嗰啲啊， 深海鱼咪 龙趸啊？你讲咩？ 龙趸系 ，OK。 唐英年而家龙趸啦，但系鲨鱼啫，跟住就有啲魔鬼鱼啦，嗰啲就、 okay. 啊，刘梦红之流啦，梁呢、這个罗范招芬之流啦。啊，仲有啲所谓咩上海仔 啊飞机头啊，好多呢啲人噶嘛，大佬啊，即系个鱼缸入边好复杂嘅。我只系讲话个政圈就系咁噶啦。 不， 但系咧，你食得人人食得你。嗱，明报啊，扶佢上位，冇得讲噶啦。有个鹌鹑电台咧，就仲喺度帮明报啊，啲鹌鹑节目主持人，仲喺度话明报咧。即系仲喺度帮明报讲好话，就系呢啲我顶唔顺。 冇啦，呢、這个香港社会就系个金鱼缸系透明嘅，即系大家睇到嘅。 明报咧系捧阿梁振英上位嘅，咁今日点解突然间整单咁嘅嘢出嚟，又想拉佢落马咧？嗱、 嗯， 其实一个分析咧，如果要分析咧，有几个原因嘅。 系 我初睇咗咧，嗱，第一当然佢系喺选举期间故意冚住呢条料，或者故意唔去积极。进行所谓佢哋嘅公信有公信力报纸嘅深入调查，佢系放咗手脚，放软手脚嘅。咁即系今时今日要出嚟啦，就又要讲下啦。当日选举嘅时候咧，尤其是而家啲记者，你知大部分系女仔嚟嘅，年轻有为咧，当然我冇歧视啊。女仔读书叻过男仔，所以入传理系咧好难入噶。阿老总知啊，打崩头嘅。咁变咗咧，女仔系睇高嘅选，因为成绩好啊嘛。 语文好啲， 啊语文就好啲啦。咁呢班后生女、后生仔咧，喺选举期间系好讨厌阿唐英年嘅，全部系 bias 嘅，系非常讨厌佢嘅个个人情绪摆落去嘅，包括有婚外情啊，同埋嗰个处理嗰、那个啊屋企个窿啊，啊呢啲好大问题，对佢诚信质疑，一面倒系。撑阿梁振英嘅，嗱，尤其是梁振英承认咗啦，我话讲梁振英喺未选之前嘅一年咧，已经部署噶啦，两年添啊，可能系每个周末，嗱，所以今次认咗噶，我讲完之后，佢都话我成日请啲记者全部朋友翻嚟啦，啊，喂，个礼拜三场，礼拜五晚、礼拜六晚、礼拜晏昼，请晒传媒喺屋企咁，嗱，自然。人岁岁数， 你咁睇笑佢，我认为一日一个星期七日喎， 七日嗰啲就正要，头五日就， 即系佢嗰个公关工作， 即系总之七日做足啦，总之传媒就出入佢屋企啦，等于呢个入幕之宾啦，大家都系嗱，咁所以咧，啲人就对有好感，觉得佢亲民啊嘛，已经改善咗佢过去对梁振英嘅睇法，所以喺选举嘅时候咧。嗰啲記者對阿梁振英係好好 的。你今日嘅引子好長， 係好真。 可唔可以講講明報點解會咁？可唔可以？ 嗱，我而家開始分析啦。 五句講出你嘅睇法咧。 講故仔要慢慢講。點解我叻咧？就因為我令到聽眾好容易咧接收咗啲信息。你哋講嘢咧有個問題，你同我講呢啲嘢咧一句講完噶啦，因為我都唔使你講。你讲嘅嘢我全部知道。 你永远觉得你自己嘅字咧， 最叻系天下无敌。 系， 如果唔系，点会还声于民啫？ 同你开麦字好啊，唔多点使讲嘢嘅。 听得噶啦， 系啦，冇错。 你卖啲间中要问嘅，要扮要扮下。 我唔系扮，我系一问咗个。 识嘅时候， 你 窒住佢又唔记得，你唔好窒佢啦。 嚟过噶啦， 系啦，又要再要十分钟由头讲，跟住金鱼哥讲起噶啦。 老班唔该你， 啲记者嗱， 你可唔可以用十句讲讲你？ 好简单嘅， 明报系咁咧， 加快速度啦。 系啦， 咁选举完之后咧。梁振英嘅嘢衰嘢冚唪出晒嚟啦， 系 咁呢啲记者咧，即系呢尤其是呢年青人咧，个情绪系好容易受影响嘅， 嗯， 就开始对阿梁振英咧系觉得被欺骗咗， 嗯， 佢觉得被欺骗咗，开始反感。嗱，咁明报咧，我当日咧都疑中留情嘅，我可能觉得佢系唔系因为惊有人索到料。 要抢先报道， 要抢先报道，所以叭叭声出嚟。 嗰系咁讲，系咯。 啊，呢个一个可能，但我而家睇翻转头都唔系嘅。 嗯， 系受到 内疚你啊， 系受到内部压力啊， 嘅， 同南华早报一样。 点解你觉得 受到内部压力？ 内部系咪即系指高层咧？ 系点解其他报纸又譬如苹果之辈啊？点解唔能够亦都有呢一条新闻 咧？其实咧，嗱，我怀疑咧，俾料。另外一个阴谋论啦，阿富哥最中阴谋论噶啦， 你又问我，你屈人啊， 你梗系啦，你最多阴谋啦， 先，喂，唔好俾，啊，点咧？ 你叫郑家富，嗰个系富贵个富，唔系一条富嘅富啊！ 我叫橡筋富， 我所以成日忧苦嘅。 讲到你又唔记得，继续讲翻最重要嗰度，而家系啊。 系啊，点解 内部高层压力？ 内部高层压力同 内部高层 啊，系高层， 唔系高层嘅。 低层， 低层 所谓都系 从下而来嘅，系记者层面 嘅，从下而来嘅系好反感啊！嗱，正话阿富提出一个好好问题嘅， 咦，好少赞我， 我就觉得咧，嗰啲所有串件啲资料咧，唔系咁简单嘅， 嗯， 好多人掌握咗啲资料咧，系收埋咗，随时攞嚟用嘅。当日就我嚟怼冧唐英年， 系 今日就我嚟怼冧梁振英， 都系政治打人。 咁有人咧就讲话咧，因为分赃不均。昨日有个听众打电话去那里讲得很好的。是不是打开你的 电台啊，你昨日没翻工。 昨日监 了。他说呢我以为他昨日坐监。 监奶哎你不 知道他 说呢管业的 他。他说什么呢他又说呢分赃不匀打死人。 分赃不匀 打死人。 都是政治阴谋。 好押韵的。 分赃不匀打死人。 还有一样东西你都知道可能明报的记者比其他的记者更加先知先觉。 嗯。 即是觉得被欺骗了。要拨乱反正有这个可能的。仍然有人是捧梁振英的嘛。你看今天的报纸啦我昨天讲了啦。 嗯。 有人说有个蠢仔就说最开心那个就是曾荫权。睇到啊，梁振英嗰个头版话有串件，我话最大镬就曾荫权，因为跟住咧第二日就系喐佢噶啦。嗱，睇翻今日啲报纸头版啦，嗱，睇啲头版点样取材啊？商报头版就本报办纪念回归十五周年落实挺港三十六条，呢个可以做头条嘅，即系香港冇新闻发生嘅。商报搞呢啲纪念回归十五周年咧，就系佢哋认为最大新闻噶啦。呢个大公布就话王光亚话重组避拖天就唔会冧噶啦，咁啊文汇报就讲 Moody 啦，目的咧就话风险管理缺失，瑞信连降三级，东方咧就贺回归十周年珍藏酒十箱价值180万，特区礼品被掠，贪真私吞茅台， okay. 是不是大镬咧？话仲有。咁啊，申报咧就有个70岁老翁咧云断东涌泥烂。咁啊，头条日报咧就强调冇隐瞒，向公众致歉，梁泽再被揭四处僭建。 呢个似样啲啊， 一张啦吓。 啊， 经济日报就话梁僭建陷诚信危机。咁呢个又系用翻梁振英啦。呢个系贴住香港人嘅脉搏噶啦。星岛日报大宅六僭建，振英就话一直不知。咁梗系明报咧，最巴闭佢啦，梁泽也僭建地库， 系 啊，全屋六僭建。咁啊，苹果就唔使问啦，梁振英大宅揭发六处僭建，但系个头条上面有条头条， 系 都系讲曾荫权同茅台嘅， 系。 咁啊，跟住咧，南华早报嗱，今次又要威翻次啦 ，Learn has illegal basement two， 哎呀啊， 咁啊，成报咧就。海伍德涉助洗黑钱，太阳报咧肯夫布局禁锢13岁仔前 暴打，一定系呢啲。 啊，信报咧 就有少意外嘅，我哋系大围站得三个标书，流标风险真，就我嚟做头。 咁作为财经新闻， 唔系，你睇佢嘅对手《经济日报》，我就系读咗俾你，你记得喎。梁浅见陷诚信危机， 咁啊系。 不过好在入边有纪晓峰斗翻补翻飞，咁啊跟住咧就《中国日报》香港版就唔使讲噶啦，《Traditional Ties That Ban》，你唔使翻译噶嘛。 我以为我唔使做嘢噶，今日劳工假嘛？你话我啱啱睇紧嗰套， 你好似 因为你啲英文咧，嗱，即系我又唔系话你唔准， 我啲加大音 多少有啲口音咧， 口音。 我澳洲， 我同你就唔啱噶啦，你啲就系监等口音， 系 我哋呢个就黄家琪啲口音， 樣就 我讲澳洲啊，我问过 系啊， 澳洲系监等佢噶，你唔知乜 可以咁样嘅？ 咁啊，事实澳洲 呢一个澳。就加拿大嘅一啲嘅纷争就唔好啦，我而家风波嚟， 我而家唔系加拿大，系我中国人。 讲翻正题啦， 讲翻啲新闻处理。 好啦，而家欢迎查询， 查询你唔好当自己。好，我又查询你，有啲民间智慧咧，亦都话嗱，究竟喂会唔会嗱？你睇下而家咧，如果 点解突然讲嘢咁温柔 啊？严肃噶，唔系温柔啊？ 大佬啊，你下下都咁大声咩？梁振英咧，坦白讲。即系喺嚟到呢个阶段咧，佢随时喺七一之后咧坐唔稳，一坐唔稳咧，你不论系咪真系去到辞职，而家可能言之尚早啊。但系就算唔系辞职咧，都可能系要停一停。喂，你都唔可以叫譬如 ICC 查或者其他人查，你作为一个特首仲喺度。咁啊，政务司司长咧就会署任特首， 咁啊仲 随时坐正， 哇！ 就 系 你嗰个叫做吹水鹅，会唔会吹水鹅攞住呢啲料喺而家爆出嚟咧？ 嗱，我想话你中阴谋论噶啦，吹水鹅， 因为你头先讲过我咁啊，即管就揾呢一个观点嚟考验下大班呢个老班嘅观点啊嘛。 我就嗱吹水鹅乜都做得出嘅。所以你讲乜我都 你都信， 我都唔排都即系 唔排除， 都唔排除吹水鹅有咩做唔出嘅啫。 Okay, okay. 吹水鹅一个为咗自己不择手段、欺世盗名、不知所谓、非常打得啲市民嘅人呢、這个骑在人民头上。 你觉得佢呢、這个呢、這个阴谋论你点睇？ 的数字观 系你点睇咧？ 我就觉得唔系，我觉得有啲嘢咧系冚唔到啦，但可能亦都有一个问题，就 系 因为特首版即系后任特首版啊，呢个罗范招芬仲有个犀利噶，呢个叫范招芬咧，呢个范妇人咧，佢就好多爪牙嘅，可能佢索到料，知道有人掌握咗梁振英嘅大宅一啲资料，佢咧就无端端以为有老友，就打去明报。啊！你呢个其中今日明报解释啊，就话系礼拜二晚罗范招芬打俾刘俊涛，问系咪跟紧啊？呢个梁振英啊，呢、這个郭郡佬屋企嘅串件。 系 咁就刘俊涛听到咧，哇大镬啦！我哋做紧啲嘢有人流咗出去，咁啊嗱嗱临出咗去啦。不过都俾啲日子佢，谂嚟拆啦，唔该你啦、啊，搞掂我哋先出啦。咁啊，罗范夫人就问咯，我哋全部假设噶， 系即系唔系事实嚟嘅， 唔系大家嚟推测啊嘛，虚拟 剧情， 嗰啲系事实咩？ 唔系，喂大佬，我啲系一啲观点，你而家讲到 事 实，好似系一个 咁 一个 罗范之分 咧，啲系咪虚拟剧情啊？虚拟剧情啊？ 啦，刘俊涛 ，OK， 喂，唔好出字，我听日。 嗯， 咁刘俊涛话啦，咁啊，最多真系好多日噶，你快啲搞掂佢啦，咁跟住自己走咗北京，刘俊涛走佬啊， 但刘俊涛而家唔系主笔嚟， 佢系啊，佢总编辑啊，唔系啊，你搞错咗嗱，我俾啲资料你啊， 我亦听你个节目， 唔系张，我哋讲张波啊，张波走咗啦，刘俊涛揸 fit 啊， 编辑部最高负责人， 咁今日有人就话刘俊涛去过北京喺嗰度呆咗两年啊，分分钟有嘢俾人揸住噶嘛。 系嗱， 老总就你要走，你不如俾老总讲下嘢，不如讲下波好冇啊？你想唔想知道啲结果啊？你有冇睇波？琴日有冇录影啊？ 我而家逢礼拜六都会睇晒啲波斯嚟噶啦。 你知道德国对希腊 四比一 啦嘛？咁你知道得啦。费事我真系我一定要话俾你听嘅，以后逢一睇波一定要讲俾你听。阿老总讲下，老总你有五分钟发言。 当这件事件都涉及几个层面啦，即系当然就系梁振英本身，即系点解出现一个咁难以理解嘅错误。你无论有心之失无心之失，即系以佢做事之审慎，同埋咁多嘅政治嘅警觉，即系周围拉晒警报吓，情况底下竟然即系犯咗咁嘅错误，呢个系难以理解嘅吓。 嗱，佢最错 过睇戏啊， 系啦，佢最错一样嘢。嗱，我哋撇开晒所有啲僭建啊，乜嘢都唔好讲。 系 啊，即系老实讲，全香港有80万僭建。啊！我屋企都有，嗱，我从来都讲嘅，唔使冇隐瞒嘅。嗱，咁有啲 X Y 意识嗰啲咁嘅友咧，就问我拆咗名，我而家上诉紧。嗱，有僭建冇问题嘅，你循法律途径解决。嗱，佢最唔好一样嘢咧，当明报礼拜四揭发咗佢之后咧，佢仲系好似阿唐英年咁啊，重蹈覆辙，完全翻版唐英年，就初初话咁啊拆咗啦，以为啊佢个马仔。佢个发言人，刘慕雄就话以迅雷不及掩耳， 即时处理咗， 即时处理咗。但系跟住第二日人就话你仲有个天台花棚，佢话又拆啦。跟住佢再冇啊，话俾人听佢屋企入边嗰啲先大镬，有地牢，有车房。喂，跟住而家摆埋资科上台，喂呢度就犯咗最大嘅错 啦。 呢、這个就证明一样嘢，梁振英除咗唔识管理之外咧。好多人以为佢喺因为佢个选举搞得一次模次样，以为佢处理危机啊、处理公关系好掂，其实系唔掂嘅。佢以为带人入去个地牢望下、影下相啊，咁啊解决。我而家仲有两架吊机车喺山顶，仲喺度。今日唔知仲有冇可能再买到几架吊机车？ 即系俾人越挖越深， 你已经有一个前居可鉴， 完全重蹈覆辙。 嗱，呢个就冇晒诚信啦，唔系重蹈。呢个仲系去到尾咧，仲系以侥幸之心。一系就以为 untouchable，米已成炊，你喐我唔到噶。尤其是林郑已经俾我买通咗啦，我咁大辛苦走去北京，冒住大不韪，连我老细买 通咗呢样，你都讲得出， 连我老细啊， 假噶， 连我老细中联版嘅说话我都唔听，佢哋个个保住阿林公公嘅，我都可以踢走林公公，俾个位啊呢、這个咁嘅林郑做。 我越听你咁讲咧，都系林郑嘅。嘅可疑啊，真系越嚟越大。 我呢个女人做乜都做得出噶， 系啊，真的。嗱，琴日就佢一定有呢啲料噶。 佢系好差噶，嗱，佢喺处理唐英年僭建咧，系两种态度嚟嘅。嗱，琴日啲人去完佢嘅大宅之后，屋宇署啲职员啊，出嚟有冇企喺个麦 stand 度讲嘢啊？报道晒边有几多尺，边有几多尺，而家净系啲记者揾出嚟嘅。嗱，跟住罗范招芬上次因为唐英年除咗佢知道唐英年做特首佢冇得捞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唐英年踩亲佢噶嘛，踩亲佢只马啊嘛，佢话嗰啲市建局、市建局起嗰啲楼唔系俾人住噶嘛，系俾有钱人住噶嘛，喂大佬咪即刻扑出嚟就喐佢，跟住就下令唔准拆一眼钉，留翻嗰、那个你知唔知啊？唐英年本来想搭棚噶，借翻住间屋做嘢，唔准。点都唔准点啊！ 证据 搭棚都唔得啊！今时今日，佢点处理啊？跟住仲好笑啊！你系律师啊？佢话如果我作为一个问责官员， 你终于记得我坐喺度。 作为一个问责官员，如果我唔理呢样嘢咧，佢就失职。喂，你有利益冲突嘅时候，黄仁龙处理许仕仁，佢外判添啊！所以咧，仲有啊，讲埋啊呢、這个咁嘅吹水我。佢老公个细佬系副处长嚟噶，屋住处，使唔使又 step 老公嘅细佬， 即系叔仔， 即系叔仔 ，OK， 即系姓林嘅， 即系琴日出嚟讲嘢嗰个， 我唔知姓林嗰个，嗰、那个唔系，但系都系 另外一个副处长， 副处长 系， 咁呢个有冇交代咧？ 好啦， 老总啊，咁八点钟咧，我哋请咗何俊仁嚟， 呢个紧要，呢个系 何俊仁咧，就系其中一位候选人，佢绝对有权咧作出澄清嘅 选举， 反而长毛就唔得，因为长毛只不过系选 呢个系关键所在，呢、這个选 成咁，所以我哋就问阿何俊仁你想点啊？九点钟咧，我哋就有周一乐啊，临别秋波 又有 忘不了你啊，同你唱系咪 真情真情对话？ 其实唔系、其实而家阿孙明阳讲啲说话仲啱听，佢就话到咧梁振英系吹水唔抹嘴嘅。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现在时间是上午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两班直飞曼谷，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周八点，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40岁男子，怀疑佢自称三合会成员同埋被勒索。喺早上4点几，有小巴司机报警，指泊喺长沙环长发街同青山道交界嘅小巴被人阻止驾驶离开。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被捕嘅男子声称系三合会成员，勒索对方600蚊。法国、德国、意大利同西班牙四个国家嘅领袖同意喺下星期欧盟峰会推动一项1300亿欧元嘅刺激经济方案。有关方案的金额不大，但重要意义在于一直支持紧缩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认同有需要增加开支。四位领袖亦都同意开征金融交易税，但是在欧元区债券问题上仍然有分歧。法国总统奥朗德认为，现在就要考虑欧元区债券的构思，不应该再等10年，但是默克尔就倾向欧元区成员要先将国家预算和经济政策的控制权交出，才有可能发行欧元债券。另外，奥朗德又说希望欧盟峰会同意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银行业整合和其他的金融稳定措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接近结束，巴西宣布和联合国成立机构协调研究知识交流和推动国际辩论可持续发展。部分非政府组织不满意未能够取得实际的成果，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敏会面之后表明要求更具野心去实践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另外，出席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要求参与会议的政府增加和私营机构合作，在广泛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推动。欧洲国家杯半准决赛，德国4-2击败04年冠军希腊，晋级4强，将会同英格兰同意大利的胜方争入决赛。德国全场控制战局，合共有24次射门，控球指数超过80%。相反，希腊全场只有9次射门，角球更加是10-1之比。德国在上半场39分钟，队长拿姆接应奥斯尔传送，心口一控再粒射，亦以1球领先。换边后55分钟，希腊凭一次的快速反击攀平，森马拉斯接应传中，压赢停赛复出的谢鲁美保定，在门将纽亚出营之前将皮球铲入网。6分钟之后，但是德国就再超前，谢鲁美保定右路传中，基迪拉门前第一时间摩里，德国反先2-1。到68分钟，奥斯尔右路开角球，34岁的老将高路斯力压对方守卫迎顶入网，将比数扩大至3-1。在73分钟，德国再下一城，奥斯尔直传，高路斯在禁区左侧射门被挡出，但是后上的马高连奥斯一记窝里射入，比数改写成4-1。直到完场前1分钟，希腊的杜洛斯迪斯左路传送，皮球击中在禁区的谢鲁美保定手臂，球正直指12码，沙宾基迪斯射入，最终比数改写成4-2。美股是上升的，咁道指啦系收报12640点，升67点；纳指收报2892点，升33点；标普500指数收报1335点，升9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埋有骤雨，局部地区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呢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你搵 UA 自义按物业贷款，义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 你的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老公，我要 吓、啊、老婆， 我唔理啊，我要最细嗰只。 咁夜仲边有得卖啊？ 好多 7-Eleven 都开通宵噶嘛。 吓、啊，七仔有心机买， 梗系有啦！全港九世界930多间嘅 7-Eleven 都有全新 DX2 数码收音机卖，原价488，而家只系需要288，仲送一对 Panasonic 超型耳筒，全日24小时都买到。不过你想几点买都好，数量有限，有买趁早。 陈生，做咩咁愁啊？ 唉，我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谈判咗几次都解决唔到。 如果申索金额唔超过500万元，你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进行调解，由调解员协助揾出双方可以接受嘅方案。调解悭时间，收费平又保密，咁咪可以达至双赢咯。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系3199-5199。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法院加建了一个玻璃棚，我是向公众致歉的。 明明是有玻璃棚，那他是没有僭建，当然是车大炮啦。 一定会跟进这些事，我们很小心，一定是依法办事，一视同仁。 我觉得完全不是诚信的问题，我没有出口信，我现在讲事实。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郑家富。访问嘉宾：何俊仁。 早晨，早晨，8:06，今日端午节，准备讲下屈原的历史啊！屈原就被奸臣所害嘅， 系 嗱，咁今日 投河自尽， 嗱投河自尽、啊，我谂啊，梁振英咧就跳落去。呢、這个启德嗰条河就最好噶啦，啊可以。 乜启德仲有河咩啊？郑经翰先生， 坑渠 嗰条叫做明渠咯，而家变咗大佬，冇水噶啦， 而家准备绿化。 OK OK， 咁啊揾阿梁振英落去咧，就可能水洗。 我哋礼貌啲同 咁啊，我哋 嘉宾讲声早晨啦， 即系话咧，大家听紧嘅 早晨，大家好， 数码电台啊，呢个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我哋还声于何俊仁，俾翻把声佢。不过何俊仁咧都好惨噶啦，成日俾人揼。不过咧，你威啊，你今次 我俾人打， 反手执个热煎堆， 系咪啊？边个煎堆度啊？ 你如果走去选举呈请咧，分分钟咧就选你嘅，因为唐英年可能都唔想做 准特首何俊仁。 欢迎你啊！啊，首先， 未瞓醒，你咪未瞓醒啊！早啲， 我哋发紧梦噶，其实真系 有梦系好嘅，有梦系，有梦有梦想啊！ 就住梁振英事件咧，我哋个个作为传媒啊，作为节目主持人咧，就讲咗好多噶啦。不如你讲下啦，你点睇呢件事？你点样睇梁振英呢个人？呢个所谓人啊， 香港啲政治咧，真系嗰啲发展咧，真系你都唔敢相信啊！ 千变万化 啊，千变万化。喂，当日咧。我记得我哋三个人企喺度咧，我就瞪阿唐唐真系惨，即系你 系啦，你两个夹埋就揼佢， 唔系咁又话我 B 队吓、啊，都冇得救啦，边个 B 队都好，呢一两个 B 队都做匀，咁、咧就即系唐英年咧就系、是、真系的确系俾人觉得佢好不堪，喂大佬即系屋企有个咁嘅，有个一个咁嘅庞大嘅僭建物喺度咁啊！一个大窿啊！咁 啊，咩何俊仁？我哋唔好上当。而家罗范招芬范妇人咧，就走出嚟话咧，梁振英个窿咧，同阿唐英年个窿咧，不可同日而语。 系 唐英年喺选举论坛时咧，讲过一句金句： 系 僭建就系僭建，一尺都系僭建。 系 嗱，唔好中计啊！大窿细窿冇分别噶。而家讲紧诚信问题，唔系讲僭建啊。 最离谱 系讲诚信 啊！因为我哋有大班都 有 僭建噶，冇错。 我都有 啊， 但我有咧，我就循我咧就俾呢个叫做吹水我迫害。 唔系，冇错，僭建喺香港嚟讲 嗱，唔该你今次揾一个适 嘢嘅 测量师 吓，你哋揾个 吴锦我话俾你听啊，呢个就已经丢晒测量师架，你知唔知测量师走出嚟、哦、个个打电话嚟，你听下个声带，系嘛系嘛，阿郑家富唔喺度，阿测量师打电话去，话佢啊诋毁咗成行人啊，嗱啲人讲得好清楚噶，做测量师嗰啲系基睇全健，系、 哦、 基本嘅知识嚟嘅，即系睇医生，你揾梁志雄。梁志雄你屙尿就揾佢嘅啫，但系你伤风都可以揾佢噶。佢唔会话我唔识医伤风。 你磨牙啲得唔得咧？系先去厕所 屙尿有乜问题？ 所以 今日你又唔好用个咩？ 所以大班大班，你唔识啊，天经地道噶。你个咩窿系咪合法个窿？唔合法个窿呢个你点识啫？你系咪？你乜嘢测量师 一定识 嘅？你唔系啊嘛？你系咪先？你产业 唔使讲我啊，我早知啊。 所以你唔合法，你话合法咯？你自己系咪？ 我冇话我合法。 咁系咪啊？ 你话我合法啫？寸见就系寸见， okay, 全香港人都寸见噶， okay, 装部分体机都系寸见噶、啊。你有几拆晒？ 咁你又唔可以讲全香港人都寸见，不过咧寸见系一个普遍嘅现象。不过寸见唔系一个最大问题喺梁振英嗰度。 我盘问你，而家我盘 你下下盘问我，做咩好似我律师？ 你屋企有冇寸 见？梗系冇啦。 有冇分体冷气机？ 冇啊，对唔住。 O K， 你阿妈屋企有冇？ 我阿妈都冇。 你有冇朋友？你外父外母有 冇？冇。 你仔女啲朋友有冇？ 我唔知 道。你有冇去到朋友屋企？ 你 即刻 嚟啊！ 你即刻我唔知啦。你唔 咁嗰啲朋友，你咁多朋友嗱，唔好咬呢样嘢。 即系左右啦， 大班啊！你朋友系嘛？ 咁啊系啦，佢冇请我屋企最近。 七十一咧就左右都客家，全兼啊随街都系。O K。 喂喂，俾嘉宾讲，俾嘉宾讲。 讲翻啦，听翻 真系 听翻嗱，琴日个测量师就打话去。直情就话梁振英系诋毁咗测量师啊！你真系叫我揾测量师去 check 咧？我听完梁振英咁讲咧，我一定唔揾，因为惊啊！我情愿俾多啲钱揾个 A P， 系 啊，即系揾个。 有啲测量师 A P， 冇啦，直情揾 A P， 我唔理啊，我唔理系咪测量师，我揾 A P。O K， 系应该 嘅。嗱，咁而家听下琴日个测量师点讲？ 点解我要请专业人士去俾个意见俾我话？依类咁嘅构建物系咪需要入纸申请咧？咁因为咧，我系产业测量师，依啲工作咧系屋宇测量师，或者建筑测量师去做嘅。唔同嘅测量师系唔同嘅专业，虽然同属一个测量师学会嘅会员，但系唔同嘅专业嚟嘅。咁所以咧，我已经请咗专业嘅测量师，同埋咧系认可人士俾意见俾我，我会尽快咧解决呢件事噶。 我想维护翻呢个产业测量师嘅尊严嘅，咁我本身都系产业测量师嚟嘅，我觉得梁振英所讲嘅嘢咧，就侮辱咗我哋嘅专业嘅，即系产业测量师嘅工作咧系比较特别啦，佢哋好多时咧都需要考虑埋其他测量师专业所考虑嘅观点嘅，所以佢话佢话如果佢嘅意思系话呢啲。僭建嘅嘢咧，系产业测量师唔识嘅话咧，我谂全香港净系得佢一个产业测量师系唔识嘅啫。 哦， 我又唔接受佢嘅说法噶啦，我谂冇一个产业测量师系会认同佢呢个讲法噶啦。 呢个九流啊！ 不过我真系唔明白、啊， 梁振英系九流测量师。 不过佢嗰阵时候唔系话揾个另外两个测量师同佢睇过嘅咩？即系佢话当年咧， 两 个专业人士系嘛？ 讲几样嘢啦。如果要讲，不今日最重要揾你嚟咧，都系讲情情嘅问题。不过唔讲之前咧，就要讲讲嗱，成样嘢来龙去脉，我解释俾你听啊，因为我一路都有跟住呢单嘢噶啦。 系 嗱，最早嘅问题去买嗰间屋啦。咁佢就话去揾过两个专业测量师同一个律师去验楼嘅。 系 嗱，而家琴日亦都有听众，所以我哋听众好叻，佢打电话十级自由风，就话嗱，如果当年咧梁振英六千万大拿拿攞出嚟买呢两间屋咧，嗱个问题出现喺边度咧？佢揾咗测量师去咧，系要做个报价噶嘛？ 要噶，你问银行点借钱啊？ 你借钱噶嘛？嗱，我哋而家有啲听众就话，唔该你攞翻嗰份报告出嚟， 系 有冇呃到银行？ 嗯， 有冇讲到我哋有寸剑嘅？ 系 嗱，测量师第一样嘢估价一定要啊，所以人哋嗰条友点解喐佢咧？产业测量师去做咧估价嘅时候咧，其实就要写埋有冇寸剑嘅。 嗯， 你做律师知噶啦，成日做楼契系人都知噶，肥仔你肥个肥到长毛都长毛啦，你就佢啊做证婚嘅做楼契， 我唔系我打啦，我系打官司打嗰啲冇乜钱收嗰啲官司，你知啦， 人都知，都做楼契帮 我，我唔识做楼契嘅，我系 你又唔好学， 我系扫尽个师，我唔系产业嘅，我唔系 就嚟你就嚟变咗梁振英噶啦，啊何俊仁警告你啊，唔系开玩笑啊，你就嚟话我唔知道 刘慧佢越嚟越似特首咧， 佢就嚟话咧，我系诉讼律师， 但系我 系呢一个 识咗刘慧嘅，所以咧我帮佢黑买层楼俾人呃咗，我唔知嘅。 你买楼咪揾佢噶？ 系啊 系啊， 开始惊啦，开始。 咪当年，当年我就好似话俾你听有僭建你间楼。我唔系记得好清楚，好似有 嗱，所以咧何俊仁咧嗱，小心讲嘢，唔好以为啊做特首就一定要学车大炮， 冇嗱呢个瞓醒而家 第一个疑点啊，第二咧当阿唐英年因为个窿啊，佢真系好大镬噶，个窿字对佢嚟讲咧一字几之弱窿，因为个窿咧特首都冇得做，当年咧除咗梁振英自己之外咧，佢出尽晒所有法宝。 嗯， 传媒啊，全部就打阿梁，打唐英年， 系 就为咗个窿， 系 OK 嗱，咁当时有记者问佢， 嗯， 你有冇僭建？ 嗯， 好简单嘅， 即系问梁振英， 我冇， 系 我咧亦都就住咧当年咧，即系当年其实讲紧几个月前嘅啫，而家好似好耐咁啊， 系 就讲翻求年嘅，其实呢个求年四月五月嗰时咧，僭建风云啊， 系 啊呢个黎年啊，你个老友啊，我哋个老友啦，搞到咧就飞呢个吹水，我啊飞身扑出嚟抽水啦，咁跟住就搞到鸡毛鸭血啦，好多人嗱嗰阵时特首咧自己都虾嘢，嗱因为佢间屋咧，佢间祖屋咧有块大玻璃，嗱当时佢叫晒所有官员。同埋行政会议成员，唔该你翻屋企睇下有冇僭建，唔该你揾个 A P， 呢个就系吹水我啊建议嘅，所有呢啲官员唔该你自己揾 A P 去睇，你唔好问我，屋宇署就唔会话到俾你听有冇僭建嘅，你自己揾睇又唔啱嘅，你揾专业人士翻屋企睇，咁佢就话咧，当时梁振英咧就话佢自己揾个专业人士喺选举期间话过啦。我睇过系冇僭建嘅， 呢句说话唔系好清楚， 好清楚噶。 公众记 录，你唔使担心啊！你冇 我揾紧一句咁嘅， 你冇褪啊！我哋帮你揾啊， 你一定揾到嘅，你放心。 全屋嗰啲报纸都帮你揾到啊！ 冇错。 嗱，而家咧，何俊仁开咗条件啊，去唔去考虑呢个？ 唔系呢个好紧要， 咁啊系 呢 个系一个 就唔 该 全屋嗰啲记者传媒 系啊， 拿出证据来。 呢个好紧要。 何俊仁咁， 作为一 个诉 讼嘅律师，系呢样有证据 吓。 呢个佢识嘅。 如果唔系，我惊噶，我惊佢一阵人哋话佢系啊唐英唔系梁振英 B 队啊。啊，你炸炸地地啊，冇得炸地嘅，得翻你一个人嘅咋。 喂，嗱，你俾 啊， 咁 翻一样嘢先， 俾阿何俊仁讲啦。 我俾 张 资料佢，跟住咧亦都有同啲记者讲。人哋记者去屋企，佢又话嗱，睇下我揾个人睇过晒噶啦，冇僭建噶，仲好自豪地啊，展示佢间大宅俾人睇。 有冇睇过窿先落地？ 可能就冇咧。 系咪我讲嗱， 系爱嚟咧？佢话之前咧就冇嘢嘅，而家摆啲资科上台，就喺做咗特首之后咧，见到资科，哇，好体恤佢哋。 即系俾啲警察 夜晚喺架车度瞓，咁所以咧就间咗两间房，系啦，仲系选举后装修噶， 保护要人组， 选举后装修噶，间咗两间房啊， 整个冷气， 整个冷气啊，俾啲资科瞓噶，佢话 喺个窿度， 系啦，二百几尺， 啊，几多尺冇问题，系僭建就僭建，喺个窿度。窿大又系窿，窿细又系。 郑经汉，你可唔可以停一停咧？俾 当年啊唐英年嘈得咁紧要咧， 你可唔可以停一停，唔好炸乱个病？ 诶，嗱，当年啊唐英年咧就系话佢下低掘深咗。 嗯， 咁咧我哋就话咧喂，掘深咗，咁就系僭建啦。咁啊，如果僭建有个咁嘅地牢，仲点同市民交代啊？咁样，咁我仲记得咧，有人同我哋讲，喂，佢掘深一啲啫，一个窿仔啫，咁样。咁然后嗰个人咧俾佢呃埋，即系嗰个传媒咧俾佢呃埋。 系， 咁啊，最后原来二千尺咁样。但系嗰阵时已经大家都好清楚咧，你掘深咗一个窿咧，就 系 违法噶啦。个大家知道嘅，当时嚟讲，喂，你唔好话俾我听咧，今日个二百尺个窿，就 系 合法嘅，因为个窿细个。喂，呢样嘢喂常识啊！依家呢样嘢，如果特首连啲咁嘅常识都冇咧。就真系我就香港人啊，真系惨啊，真系。 同埋选举咧，阿何俊仁， 仲有一样， 我哋你俾我讲讲问问何俊仁，阿郑经汉，你可以停一停咧？你一讲嘅时候廿分钟， 唔系一讲到个窿佢好， 系啦，讲到 好 清楚，你睇咗你自己个窿先。 阿小八， 系 你可唔可以你中意讲嘢就讲，你唔好喺度。 你唔系你会插 太过不友善。 我问阿何俊仁， 我就嚟踢你出去。 我问何俊仁， 你份工唔好咩吓？ 唔紧要嘅，今日劳工假，我都可以唞唞。我就想问一下，跟住落嚟，你哋民主党话开会啦，因为始终咧要向高院攞一个嘅即系特别嘅呈请，系攞 leave 攞批准嘅。嗱，因为呢个批准咧，其实好重要。我谂一个公众嘅利益，同埋今次呢件事系因为七日之后，即系话呈请过咗日子之后，你先发嗰个咁重要嘅证据咧。我相信有你成数有多大都好咧，你都应该。 嗱，我话同大家讲咧，第一先攞咗个事实先啦。咁而家大家帮紧手啦吓，即系佢一定要好清楚咧，系即系我一定要好清楚有一个记录，就话佢向住公众。或者向住任何人喺公众嘅场合嗰度，喺个选举期间话佢自己系冇僭建物，咁变成一个失实嘅声明，咁从而咧可能变成一种舞弊嘅行为。咁大家知道咧，你嗰、那个你要造成一个选举情景，就要证明呢一样嘢嘅。好啦，咁你先有个素因啊嘛。咁啊，七日咧就系冇错系可以法庭系延期嘅。咁啊，睇下嗰个有你有冇理据。 虽然系冇乜先例 啊，冇乜先例。咁咧，我可以同大家讲咧，先有素因先。 系 啊，你冇个素因，你唔使玩啦。 冇错。 如果有个素因咧，咁你变咗你就做呢个申请咧，就起码咧就系、是、有嘢同法庭讲，又等法庭去行使个酌情权。咁我同大家讲咧，到时做呢样嘢咧，就系、是、一个可能系象征性嘅一个行动嚟嘅。即系表示 又未必 代表嗱，我话俾你听，点解点解未必咧？因为咧有一个问题咧，可能大家冇谂到嘅， 系 就点解胜算嘅机会咧系差唔多系你都唔使谂噶啦？因为你记住，当你真系打呢个选举呈请嘅时候咧，就会系七月一号之后噶啦，一定系佢就咗职。 系啊， 咁如果佢系被宣，如果倘若啊个法庭谂下，如果倘若佢输咗。如果真系俾你排期赢咗啦吓，即系俾你延期入啦吓。如果佢输咗，香港咪变咗个真空咯，重新再变翻再选过啊。咁所以咧嗱，呢个问题咧系未嗰阵时候考虑嗰个制度嘅时候咧，未谂过嘅。一个现任嘅人一路上就咗职做紧，突然间 我又反驳你， 唔系喎，立法会都有 我反驳你， 系咪特首得一个人啫？ 唔系咁，你有 冇分别 啊？特首噶嘛， 分 别 嘅， 唔系成个八对唔住啊！ 我捧你噶，你唔好咁样令我咁失望。 唔系， 你唔好用呢样嘢去衬太啊，大佬会死人噶。 我哋讲咗咧，就系成个成，如果就去做咧，成败就可能唔系一个最重要嘅因素。 嗱，我又唔系律师，我问你啦，我最叻就比而不论。 佢最中意扮律师， 我最叻就比而不论噶啦。 系。 你而家即系话去到法庭有条友强奸谋杀乜都做齐啦，罪恶满盈。去到同个法官讲，如果你拉佢入监或者将佢打靶咧，佢成家人哇又二拉又三拉又四拉，上有高堂下有乜乜，咁你就放佢一马啦，唔得嘛，你要照顾。 唔系， 照拉，你唔可以因为话呢条友，如果我哋怼冧咗佢，香港就冇特首，香港咧就真空。喂， 即系嗰年诶呢一个星岛嗰位狐仙一样嘅啫。 咁唔得噶嘛，你明唔明啊？ 即系何俊仁，你而家我哋 我知唔系，因为你个 讲嘢咧， 你系讲紧选举， 讲翻人话，讲翻人话， 你系讲紧选举， 唔好讲啲政客话，唔好讲 B 队话，讲人话，唔好做凉粉佬， 唔系呢个， 唔好卖凉粉。 呢个想嗱，你啲问题咧，全部我谂我哋嘅律师团， 唔系呢个唔应该考虑嘅。我谂任何审案咧，我即系唔系律师，我知你去有冇人犯法，动机唔需要你。后果更加唔需要你。如果所有人犯法，要谂埋佢动机，谂埋后果咧，咁就好多人都唔使告噶啦。 因为何俊仁，我哋有个署任特首个制度喺度咧，我相信即系如果咁讲，譬如梁振英作奸犯科都得，唔得噶嘛？ 唔系咯， 你可唔可以？可唔可以？我哋回带再俾你讲过。 佢就系要即系其实应该做嘅方法咧，系应该佢辞职。然后咧，你听人讲先啦，因为辞职咧，你听人讲啦，嗰个 班，佢点会辞职啫？你与虎谋皮， 其实最好做， 即系我一叫剥晒啲衫喺度俾人影，你肯唔肯咧？唔得， 佢可能大，佢可能肯噶，因为游下龙舟水，大佬系嘛？何俊仁， 与虎谋皮，你刁难佢， 因为辞职咧，你又系可以署任啊嘛。 如果是整个选举无效呢，可能整个团队的委任都无效。 是无效的。 整个团队的委任都无效。 咁咪又未必囉。 唔 係就算係都唔紧要。我而家唔俾借口。So what? 咁係。 我哋 公民员。但係唔会係咁㗎嘛。係特首一个人啫嘛。 点解有 permanent secretary 啦，英国嗰啲咁嘅提前大选。 咪啱啱成个问责团队唔使做啦，以后都唔使做。就全部去返九七前，就係常任秘书长。 不 过 我諗到时呢就可能都係。会拣都系要署任噶啦，即系 系咯，咁而家呢度再讲 一样嘢啦， 都系会署任啦。 我又讲多句啊，何俊仁，你唔好咁多考虑啦，呢啲阿爷会考虑噶啦，都唔关你事。第二样嘢，我可以话俾你听， 系 即系我就好灰嘅对香港个睇法。 唔使唔灰， 就算你澄清咗，你就算点样有理据，就要俾你去澄清， 系 啊，你都唔使谂啊，一定唔会发生。 嗯， 讲完啦，不过你一定要做。呢个就你应该做嘅嘢，我就觉得你唔需要考虑后果，亦都可以话俾你听咧，我可以啊一赔99，你就算告咗你都系输嘅， 系咪啊？ 边度有公正噶呢个世界？ 我又唔 跟住可唔可以释法先？ 我又唔觉得。 我问你可唔可以 释 法先？ 呢、这个世界， 我问你可唔可以释法先？ 即系你老友，我都成日都讲呢个故事啊！你老友喺佢做特首之前嘅半年九个月，佢有冇谂过自己做到特首啊？系咪？冇可能嘅嘢咧，好多时都突然间系会发生。 我谂佢谂住自己会做噶噃，处心积虑嘅，佢做嘅嘢都。 你讲边个先？我哋应该 佢 老友 嘛。 嗱呢条友咧就好鬼争曾荫权嘅，所以我唔出声，因为我讲曾荫权好又唔得，讲唔好又唔得。啊，所以佢讲啲嘢我唔听嘅，佢啊废废地，两个都废废地嘅，费事你。OK， 呢个咁何俊仁，唔好讲曾荫权，今日唔准你讲曾，因为你对曾荫权 bias。我哋两个都 bias， 我点会 bias？ 你梗系 bias，、 啊、 我唔想得罪 你。好，唔好讲 啫。今日第一次请到你嚟，啊，你平时瞓到黄朝白眼嘅，今日咁早起身请你嚟，我都有啲歉疚，所以对你客气少少，你就唔好激起我巴闭。我数数， 好巴闭咧，早半个钟头啫，我八点半都开会啦，立法会。 咁、啊、你就嚟到好好似傻傻地咁样。 我不如咁啊，何俊仁又讲下啫。 你情咧，不如讲喺咩条件下你会 情 啊？ 系 啦， 唔 系 错。 你就系讲一个理由。 呢个最紧要。 你就讲两个理由有怀疑嘅。令人觉得你有少少， 不过咁啊，嗰个系 有少少，啊、你不要讲，你讲两个理由，我哋啲听众知道，你有少少想闪嘅，一个理由咧就话我唔知道佢有冇讲过喺选举期间我冇串检，嗱呢、這个我叫咗全香港人，包括传媒人肉搜查，有证据摆上嚟， 我 哋 Facebook， 嗱我讲， 我哋送俾 你， 嗱呢 啲 我先 讲， 第 二 个 咪， 我先讲第一个先，嗱第一个咧， 回应。 我系需要有一个好清晰嘅陈述嘅， 紧要嘅。 但系呢个咧，就算系冇到啦，唔等于佢冇瞒骗香港人。 嗯， 因为当时好清楚，你见到唐英年咁嘅情况咧，你自己唔举手，话咧为我都可能有咁嘅情况，系嘛？你应该最公道咁做法嘛。 嗯， 咁呢个第一样，第二样嘢咧，当人哋发现咗有，咁你一路都瞒骗住香港人嘛，瞒住香港人唔讲啦，系嘛？到佢人哋发现咗有个花棚之后咧，你仲唔举手？ 呢度最重要啦，呢度 即牙膏之出 呢个 最 牙， 呢、 這 个呢、這个最年好嘛，你明唔明啊？ 呢个叫唐英年式嘅回应， 系 仲差过唐英年好多啲，你问我就系咪啊？咁啊仲要抄落去，咁所以咧呢个系最紧要嘅啫，其实。 不过嗱，如果当 你第二点咩嘢啊？ 第二点咧， 啊， 佢就好担心。 嗯，我好记得。 如果你赢咗之后。香港就冇人去管。 唔係 呢個呢、這個就唔係你考慮之列嘅。 唔會有冇人去講呢、這個呢、就是這個制度啦。所以點解我會覺得呢、就算我嗌佢落，我嗌佢辭職都好咧。我琴日講得好清楚，啲嗌佢應該係理咗身先，因為而家你唔去理身咧，就有一個權力爭。 咁 你理咗身就先辭職，應該係咁做嘅，因為等佢成個班子上咗任。然后佢辞职嘅时候咧，就有人去署任啊嘛，呢个最重要噶嘛，因为你而家个成个政治经济环境系好复杂噶嘛。 不如我又咁问 你，你成个政府唔喺度睇住咧，系有问题，所以有个政府喺度，呢个重要。 不如咁，我问你啦，嗱，而家咧有其他嘅政党，譬如话工党好、公民党好，就话七一咧就即刻有个特别嘅答问大会，甚至咧喺立法会做一啲对梁振英叫佢落台嘅啲嘅举动。咁你民主党呢个问题上边啦， 情 情就梗系要等啦。但系其实喺议会里边代表公众咧，呢个力量可以好大嘅。你哋会做啲 呢个一定会做啦。呢个咧嗱，包括咩嘢咧？已经好多人提出咗啦。会要求佢即刻嚟接受质询啦。 系啊， 就可能会有不信任动议，甚至有人会弹劾啫嘛。真系有人提过呢啲咁嘅问题。不过咧，大家都想俾佢有一个答问先。咁亦都会有一个。有人会要求 PNP， 啊，你就讲咗嗰样嘢啦，即系 PNB 即系特权法要求晒交出有关嘅文件， 佢呢个西九都俾佢过骨啦。 西九四三四开 咁咪过骨啦，我当佢过骨。 咁唔系有批评噶，我谂西九嗰个报告 冇错。 咁佢想佢又想改嘢啊嘛，不过 一个简单嘅问题， 佢唔想讲，因为 系 委员 嚟。系啊，我系委员啊，何俊仁 副主席啲。 我哋系啦，啊，你即系今晚呢个，你真系瞓醒都几清醒，开始清醒啦，何俊仁。 你哋唔记得咗？ 即系我哋系2:29 先系啦，冇错。嗱，我哋新闻之后咧，继续同何俊仁，已经特别系究竟我哋7月17号就有大限嚟嘅。究竟立法会有冇得再开耐少少会喺8月9日开啲特别大会咧？系对梁振英继续跟进。 啊！我而家谂到点做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而家由苏晨报道新闻。油麻地发生街头抢劫案，警方通缉两名涉案嘅南亚裔男子。53岁嘅事主凌晨3:00喺油麻地弥敦道同南京街交界，被两名年约20到30岁嘅南亚裔男子抢走佢嘅手表，价值12,000元。事主手部受伤，需要送院治理。另外，警方通缉6至7名嘅男子，涉嫌喺尖沙咀嘅一家消遣场所入边打伤两名男女。凌晨1:00，两名男女同几名嘅男子喺堪富利士道一间嘅消遣场所入边，因为身体碰撞问题争执，期间俾嗰几名嘅男子用玻璃樽袭击，两名事主嘅头部受伤，要送院治理。蛟龙号潜水器初步计划喺听日正式展开7000米深度第4次下潜试验，预计下潜深度会超过7000米。蛟龙号昨日进行的7000米级海试第3次下潜试验完成了试验计划，蛟龙号潜至6962米深的海底采集生物样本、矿物样本、沉积物样本和水样，并且拍摄了大量海底矿物和生物的图片，是7000米级海试以来成果最丰硕的一次。蛟龙号的潜航员说，7000米的海底不是一片沙漠，更加不是没有价值的地方，而是有生物、有矿物质，包含了很多暂时无法解释的现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天气会逐渐好转和炎热。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这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哦，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唔使上楼，唔使入铺头，最平民最公开嘅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展销会，有齐全港大大细细有平有贵嘅数码收音机俾你揀，仲特价发售添。今个星期5、6日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去旺角电脑中心地下行下啦。 猩红热系透过直接接触或飞沫传播嘅传染病，主要影响儿童。如果发烧、喉咙痛或者出疹，要尽早睇医生。按照医生指示服用适当的抗生素，可以有效治疗猩红热。为保障其他人的健康，打乞嗤或咳嗽时要掩住口鼻，病了就要留在屋企休息，要减低受感染的机会，记住勤啲洗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郑家富，访问嘉宾何俊仁。 嘅面積唔超過20米，個高度咧唔超過 2.5 米，係可以咧先拆，然後咧係補翻一個報告咁就可以噶啦。 梁振英先生佢永遠冇錯，因為錯係你嘅，啱係佢嘅。 喺嚟我屋企食飯嘅朋友當中，從來冇人話你呢個玻璃棚咧係僭建嘅，你快啲處理咗佢。 我做過嘅事，我會企出嚟認。唔似好似你咁样，乜都唔关你事。 这个咧系一个无心之失，拆咗玻璃棚咧，我只不过系想尽快符合到建筑条例，并唔系话你要点样隐瞒证据又或者毁尸灭迹。 你讲紧大话，你乜嘢都讲大话，你呃人。 你嘅僭建问题咧，唔系单纯嘅僭建问题，而系公开咁向市民讲大话。隐瞒你的僭建问题， 梁振英而家系到我系主场。 轮流转，几多重转，循环中几段情缘，千秋百样事，几多次轮回，点解世？ 你个老细，佢有冇讲大话？咁问你啊，有冇讲大话？ 波士，真光点颈靓，又旧面子。波士， 明明系有一个即系一百尺嘅玻璃棚，咁佢话冇僭建，当然系车大炮啦。 佢只要中意，做乜也可以 喺经理室里边打波子，做波士。真 轻松，各写意。刘梦红，你差唔多唔识佢咁滞。 哇！大家冇听错啊，我哋系大声台，因为郑京汉同郑家富梗系揾一个郑少秋嚟唱呢个轮流转啦、 啊。8:36翻翻嚟我哋节目时间直播室里边咧，仍然有啊何俊仁喺度嘅。 系冇。 咁啊，9:00之后咧就有周一鹅，咁啊预告一下啦。 系啦。 啊咁啊，仁哥啊，好多人就睇你头啊，因为佢咧冇乜办法啦。 嗯。 啊，长毛就有晴晴，但唔得嘅，佢以选民身份呢、這个就。比较牵强啲，而家唯一希望咧，全香港人摆喺你身上噶啦，啊，因为你系够运，你系食豆食唔系食乜食酱豆， 食嘟食酱豆， 咁你又因为你系候选人，嗱唐英年而家就去咗油浮 ，OK 喺度 solve 紧。啊！亦都赶唔切翻嚟， 点会赶唔切翻嚟啫？ 人哋坐紧船啊，搵直升机去， 直升机系啦， 未搵啦。嗱，你咩？你俾钱啊？嗱，你咧 钱唔系问题，唔系嚟讲， 唔系佢嘅问题，一系为民请命啊。 OK， 咁而家个责任咧就降喺你大哥身上。 嗱，俾料我 啊，你唔好讲 啦，我哋一零有料俾你， 系人都知呢个事实嘅。依家咧，我哋当咗嗰个系事实噶啦，你唔好再讲啦。 唔系律师咧。即系我一帮紧我律师就话，一定要攞晒嗰啲资料喺台头。 系， 咁所以我同佢开会嘅时候咧，我就要齐晒嗰啲嘢噶啦。OK， 咁呢样嘢系必要嘅条件。 喂，好似话事务律师负责呢啲嘢，打官司。 点解咁佢可能？ 对唔住，我今日系当事人。 系，佢当事人。 咁你律师楼，你律师楼有几多律师？ 由我律师楼做唔好啩？ 而家阿 Martin 都话肯帮你打啦， 系咪啊 ？OK， 你真系啊！嗱，咁你就因为 选举情请，我都赢咗几单嘅吓，何俊仁。 嗱，佢可以帮你做事务律师啦，齐啦，班底齐晒啦。当年我哋打赢谢伟俊都系呢个班底，就系何俊仁律师楼啊！嗰个叫都系叫嗰时叫何，都系叫谢咩何谢伟。 律师楼唔好同我宣传， 唔系冇所谓嘅。律师准埋告白，我呢度乜都讲得啊。事实何谢伟就做我事务律师，你就派咗鹌鹑郑家富就代表。咁啊，跟住 事务律师， 咁啊，跟住仲有啊， 李柱明， 买仲有个唔记得咗阿潘啊，阿沈啊，沈士文。呢度 A team 嚟嘅就 系，冇错， 令到咧呢个百几年嘅诽谤法咧要重写， 系 啊个班底就喺度嚟啦，我就当时， 跟住我哋啲当事人咧就俾法庭法官下令佢唔好出声， 罚咗 几 万蚊啦，8万蚊啊大佬， 是法庭， 系刑事藐视法庭啊，冤本佬 condemn 啊， 喂我哋入翻正题得唔得咧？ 系未试过啊！ 少，我做咁耐律师未见过。 所以而家我见到 个当事人俾人， 所以我而家你见到嗰个大状，嗰个大法官啊，大法官啦、啊哦，大家都系到今日都系你眼望我眼嘅， 系咪 ？OK， 咁你系小气啲，你 唔系佢都系小气啊！ 喂，两位，我哋入翻正， 但系佢老公又对我好客气。 我问一问阿何俊仁， 边个咧算啦？ 阿郑经何俊仁，停一停，好嘛？ 你问我讲咩先？你又讲话，我帮你卖告白，你仲想点啊？即系话俾人听，你唔系净 使你卖告白， 即系唔系净系你做，唔系净系你识做证婚，即系话俾你咧，就都系律师嚟嘅，唔好人哋以为你做马骝戏先啦，日日 ，OK？ 我俾翻啲面你啊！而家冇人识你噶， 证婚好严， 净系知道你做马骝戏嘅就 OK。 马骝戏， 何俊仁， 系 而家所有人都睇住你嘅焦点所在。因为你的身份，因为食都食咗豆，你就 是 候选人，你绝对有资格食屎啊！你绝对有资格， 呢个咩台嚟嘅？呢个真系， 你绝对有资格，就去唯一有资格嘅人去做呈请嘅，都最适合。你冇得唔做噶，你千祈唔好再谂你后果啊、前因啊、前因后果就黄伟文做嘅，唔关你事。OK， 你就走去呈请得噶。嗱，所有香港嘅市民系睇你头嘅。咁、你而家问你啊，做会话唔做系一句，我都系问阿罗文浩都系咁问，跟住就俾你饮啦，你噏到够啦，我收声。 嗯， 啊， 咁啊，依家要同律师开会啦，呢、這个好重要，好重要。 有个律师坐喺侧边， 咁啊，呢个主持嚟嘅啫，今日啊， 系我可以之后同你 啊，呢同埋呢个主要识证婚嘅啫嘛，系嘛， 唔系啊，喂，你知唔知最近都吓唔讲啦，俾你讲，唉，咪又插嘴。 嗱咁就啦，我一定要睇晒嗰啲资料，我就如果呢件事。是有足够的素因是吗咁大家是支持做的咁样咁梗係积极考虑去做啦是吗咁最紧要呢就唔好将嗰个成败得失係觉得係重要嘅。呢个大家知道嗰、那个呢类咁嘅官司。 我讲咗啦你输硬咁样都。 因为呢你过咗咁耐过咗两个几月呢同埋你而家就嚟佢啲理身啦是吗咁係现实上高呢个法庭唔能够唔考虑嘅呢啲嘢。咁即係大家要知道呢个局限得啦咁我就会从咁嘅角度去睇咧，即系香港人要发声，系咪透过各种嘅渠道表示强烈嘅不满？咁呢个我系收到嘅。 嗱，我作为事务律师咧，即系都系嗰句，你虽然咧比第一次嘅强硬嗰啲，不过仍然都话即系有个局限咧。其实法庭上边对于一个呈请就会睇下你足唔足够嘅资料，有冇足够嘅证据证明佢喺选举嘅时候即系发咗一个失实嘅声明，而导致到个选举咧系唔公正。咁我哋睇到好明显有咁嘅可能性，我相信法庭就已经唔应该咧系以一个就话有个局限就话，如果佢一有问题就唔系。特首啦，或者呢个选举就系已经系失效，继而之咧，咪会有一个程序，咪选举推倒重来咯。到时咪你咪有机会，可能就系对唐英年系嘛，跟住郑大班话又谁想选， 我都唔选啦，今次 系啦，咁啊咪一齐嚟咯，就系咁解啫嘛，系脚趾啊， 选特首啊， 全如果系如果假设啦，呢个假设性问题啦吓，如果真系嗰个选举无效咧， 系 应该系重新再开放噶，应该 系咯， 所以 重新再开放，咁你咪可以再 唔系我啦， 你唔好选啦，你唔好选啦，得噶啦， 系又唔系，如果选举呈请你赢咗，嗱，不过呢个当然 唔系佢好少咧。 其实真系我哋唔好讲埋啲废话啦， 即 系啲情操讲废话， 你都知你自己。 何俊仁，所有全香港即系听紧我哋收音机嘅听众，都系想你问一句话啦，爷爷，你情唔情请？至于话情请成功嘅机会，俾你入到法庭嘅机会有几大，或者结果系乜嘢，跟住后果系乜嘢咧，系冇人考虑嘅，就睇你嘅姿态啫。你系为民请命啊，抑或你系梁振英 B 队咧？就今时今日呢个照妖镜咧？在今时今日呢个社会是乜嘢都会 报。即是我做情请即是梁振英 B 队咯。 你做唔做情请你就梁振英 B 队啊。你做情请先就是不是啊你就怼冧 我。我做情请先唔系。 梗系啦你都咩邏輯嚟㗎。 你唔做。 哇你 就觉得你保住梁振英个位。 仔系咪傻傻地嘅梁振英行会议员喺度做。 但系咪变咗咪唐英年 B 队咯。 唐英年唔选啊，你唔担心。 唐英年 B 队 不嬲都俾人哋话你系唐英年 B 队噶啦，不如做到底啦，系嘛？ 唔系呢个都唔系考虑之列，而家问题你企喺正义嗰边嘅啫，你理得系咩？咪边个 B 边个 A 啫？ 系， 而家最紧要就话，起码你作为一个候选人，如果有喺个选举期间有人系 失實聲明嘅，已經影響咗選舉嘅公正性同埋個公。雖然冇啊，小圈子選舉係冇噶，不係你咁走去玩埋啲咁嘅垃圾嘢嘅。嗱，你係有個責任去撥亂反正嘅。 不過大班，你講呢個公正性咧，即係當然大家都知喺宏觀嗰個唔係普選嗰個層面，呢、這個唔公正。但喺呢個小圈子裏面，你都要尋求一個合理 嘅 公正，冇錯，係咪？ 一个根据法律 嘅程序， 系啦， 咁所以你要去咯。所以你而家就问你，你究竟去唔去啊？就讲完啦，系。 咁呢个要 重要，你死噶，你会，我真系帮你。啲人就话我咧，嗱，啲人就讲我咩咧？嗱，我讲读啲嘢俾听，你就惊噶啦。有人就话我民主派、民主党嘅 fans 啊，唉，我都唔知道点讲。 系 啊，就话我放你一马。啊，咁跟住咧就帮你抬轿。喂，大佬，我都系要对用啊，对刘梦红嘅态度对你噶啦。何俊仁，你认为如果喺选举期间呢、這个梁振英曾经讲过我冇串见我喺大宅，我揾嗰两个专业人士睇过，都系话冇个专业判断。咁如果证明咗系有嘅呢、這个客观事实， 系 佢系咪已经就作出失实声明？是咪啊？ 系 啊，嗱、啊，如果有人作出失实声明，你既然系其中一个对手一个候选人，你系咪系应该有责任去作出呢个选举澄清？何俊仁，我问你， 咁呢个就系要 理智大炮嘅理智大炮， 有法律嘅理据，依家成个律师团都睇紧，有法律嘅理据，呢啲嘢证明晒系足够构成一个。在法律上高的失實不是失實， 不是為什麼你學 了，不是聽說， 為什麼你學了， 是一個沒有，是一個沒有 為的行為，小心為什麼會 唔系咁啊！何俊仁小心系应该嘅，不过咧， 你唔好帮佢， 唔系我唔系帮佢，其实我一路头先都 系， 我都系第一次系咁样，都系咁样质疑啊何俊仁噶啦。嗱，不过咧，我 但你知道咧，我一话去就去嘅，嘭嘭声去噶啦。 系， 但系我话去之前咧，系梗系要好小心，好认真考虑。 系你听我啲听众， 听下 听下听众叶先生个电话，系早晨叶先生， 系 两位大座， 系早晨 早晨大座。 两位咩话我听唔到， 一个大傻一个细傻啊 ！OK， 我哋接受。 哦，你讲何俊仁同郑经汉啊？啊，都系噶， 咗去啦，郑家富。 何俊仁， 系你好。 我以为你唔敢上大班个台添。 哦，唔系啊，上 而家俾而家你民主党嘅民主党民望咧，你九月份你就知噶啦。而家俾你一个牌你，你唔上，我想问一问你，琴日有冇中联办嗰啲人揾过你？利益申报先。 中联办啲人揾过，揾过做咩啊？ 有冇 揾我做访问？ 中方嗰方面问过你，将情请同埋已经出咗嚟噶啦。 冇啊！ 传媒已经话，我哋已经话要情请噶啦。 阿老实讲，呢啲嘢咧，如果边个揾我嗌我唔做咧，就可能会更加逼我做嘅啫。唔会有 利益申报先啫，唔会喺你讲，你话有定冇得噶啦。 咁我哋即刻揾中联办叫佢唔好做，咁啊何俊仁就会做噶啦。 啊， 根据佢嘅答复，得叶生仲有冇问题？ 我又唔系律师，又唔系咩事，我只系知道梁振英已经系全香港人，好多人都唔想去做噶啦，呢个已经系事实嚟噶啦，何俊仁系咪啊？ 咁又唔系嘅，选举前咧，香港人好多人俾阿梁振英呃咗，系想去做噶。 佢一个今日咧 就好多人都大镬啦，知道俾人揾咗笨啦，俾个江棍佬揾咗笨啦。 系 我谂啊，叶生啊， 摆晒出嚟噶啦，好似美国总统，如果佢有乜嘢丑闻。 是 他都落咗嚟㗎啦，成个换晒有乜问题啊？如果係一个民主嘅选举。 不过咁样。 我而家香港而家係咁，有咁嘅机会。 你要佢落 我哋拨乱反正。 阿叶生俾阿何俊仁讲。 你呢就唔好有咁嘅幻想，就以为呢透过选举程整佢可以唔做。就要佢落台就。我话佢听你听我讲埋先啦。唔系靠咁嘅方法。靠咁嘅一定要用全面嘅即係市民嘅集体行动。即系当然咧，透过啊，即系大家七一嘅表述啦，透过 香港市民嗰边，你系企喺中联办，你系企喺中共嗰边啊？ 哇！好啦，我真系唔知你讲乜。 叶生好清楚， 叶生好清楚啊！我哋继续听第二位啊听众，早晨啊李生， 啊早晨啊小巴，你好啊！我前日喺呢个风波喺呢个自由风里边话呢单嘢咧，大话呢单嘢有啲可能宣敌期嗰个啊， 系请讲。 你有咩问啊？何俊仁 先生咧， 喂， 何俊仁先生啊， 系 你如果你哋今次咧讲咗而唔做咧，真真正正咧令我哋，你真系名副其实嘅鹌鹑党啊！讲咗而唔做，咁啊后底，同埋我想问声咧，如果你真系唔做嘅话咧，我麻烦你做咗一单好嘢，就系、是、七日游行咧，唔该带锁匙带我入去中联办，好唔好啊？同埋最紧一样嘢。 中聯辦 啊， 中聯辦冲入去得㗎喇，唔使锁匙㗎，好嘅。 唔係啊，你有锁匙 㗎。好多人冲入去嘅。 你有锁匙㗎，你有锁匙㗎。咁我讲第一样嘢，如果你哋演呢單嘢你话讲到话唔做，咁你就往你嗰日呢就大意諗完话自己参选呢係想踢爆呢个小圈子。 嗯、 你连坑小圈子嘅呢个基本嘅一个最起码嘅 value 都冇得放弃嘅时候呢，咁你话你走完嗰时大佬讲我啫，连我阿妈，连我啲老太婆都唔俾飞你哋啦，谂下先啦，你哋。 好啦，好清楚啦，你真系 清楚嘅意见。跟住 旁边有位女小姐， 女小姐早晨你好。 早晨啊，大班小班齐齐上班。 系啊，老公假都要开班啊。 有落班，大班就有上班，冇落班。 系，OK。有咩同阿何俊仁讲？ 系 神迹啊，出现啦，而家 神迹出现，好 系啦。嗱，你知噶啦，小班明噶啦。 系 嗱，咁咧嗱，阿何俊仁 系 由无辜勿论咧，个结果如何咧？你个责任都要去澄清。 嗯， 你唔使讲咩律师团队噶啦，系、 嗯、 人都知阿马丁会出嚟噶啦。 嗯， 马丁一定会帮你噶啦，唔使讲噶啦，佢举晒脚噶啦，我知道。 系、嗯、佢最中意打官司。 系冇错， 尤其是唔使俾钱嗰啲官司，最中意打。 O、okay, K， 好多谢你，吕小姐，多谢你。跟住啊，听众好多把时间。 何小姐， 早晨，何小姐。 早晨啊，两位律师同埋阿大班，另外一位系 我哋系 小班啊，仲有一个何俊仁， 何俊仁， 民主党主席， 系 啊呢个特首选举嘅其中一个候选人， 叫做黄花宇， 小班， 我听阿梁醒波 讲，系哇系，但唔紧要，何小姐咩想同阿何俊仁讲？ 嗱，我其实想同你哋两位都系立法局嘅。 嗯、 我希望你哋提出动议，就无论今届嗱，以前嗰啲就冇得追啦，落咗即系老董嗰类嗰度就，咁今届又好，新一届又好，全部查晒所有问责官员嘅屋，到底有冇僭建，拨乱反正不得止，仲希望所有嚟。将今日之后，以前嗰啲冇得追啦，因为已经过气啦。今日之后，所有新起嘅公屋、政府部门居屋，有咩渗漏，因为全部都系要验楼，然后先至收楼嘅，啱唔啱啊？我觉得。 好，我谂啊，何小姐， 但系验楼千祈唔好揾测计师去啊，因为啊梁振英话啲测计师唔识嘢嘅。好，而家电话旁边有听众阿刘生， 刘生早晨， 早晨啊，阿两位郑生， 系唔好客气， 阿何生， 系早晨。 我就今日点解咧？就第一就愤慨先， 系 香港个法治系咪真系沦亡咗先？吓，我只要第一点啦。呢个僭建问题唔系而家今日系发生噶咯。是十年前人哋话即係呢个香港嘅即係个非法僭建问题好严重，即係已经跌咗两间楼落嚟，已经冧过人死过人，係咪 僭棚呀， 啊前棚嗰啲全部係。 嗰时有个部门嘅特别组织嘅部门呢，就有啊 CM 两同埋啊咩啊清平啊徐黎清平。 所以我要问返呢个政府同埋后面共产党，最紧要共产党嘅其实。香港仲需唔需要法治？第一点，第二点系有冇程序，有冇公义嘅程序。第三点，呢个选举其实都系一个小选举，选举都系一个闹剧嚟嘅，我都唔需要寄望任何嘢嘅。我其实嘅希望咧，就以一个触发点嚟，其实就唤醒咗香港嘅人啊，香港市民都系瞓紧觉啊。香港系个核心，真系一定系法治系为先噶。 即系所以你而家系支持阿何俊仁去澄清噶嘛？ 啊，呢、這个唔需要话佢自己嘅政治表态，我哋唔需要诶。 唔需要你去，系 好。亦都我而家我哋香港市民，我其实呼吁香港市民出嚟。咁我哋应该系争取我哋嘅公义同埋公序呢、這个程序公义，同埋个法治嘅个基石。 明白晒，多谢刘生，跟住到赵太，早晨赵太。 哎呀，早晨啊，两位郑生啊，何俊仁， 系 我想讲一句咧、嗯，你哋民主党啊豁出去啦。你唔可以諗住立法會選舉我影響幾多人啊，我選唔選得到啊，轟轟烈烈做一場應該做嘅嘢啦。我哋啊，我呢家已經退咗休㗎啦，我引用阿倪匡講一句說話，社會唔需要我，我唔需要嘅社會，但我哋都睇唔過眼啊。唔通個天真係要滅我哋香港，俾一個咁嘅特首落嚟？咁點解你哋唔可以轟轟烈烈做一場对得住香港市民捧你哋民主党咁耐啊？点解要咁多嘢要顾虑啊？ 阿何俊仁会回应先。 其实嗰选举情整又唔系话好军力嘅嘢，即系 如果唔军力嘅嘢， 唔系 一件 好嘅嘢，唔系敢唔敢做嘅问题。咁你都要 而家大部分人，喂， 你都要做好。 阿何俊仁，我真系唔好意思插嘴，政治咧就你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一个政党嘅主席。政治就讲感觉嘅，啊，好简单嘅，市民大部分你啲选民同埋香港市民都期待一样嘢，就拨乱反正。但系好不幸地，天光降大任于斯人就降落咗喺你嘅身上。你咧就因为有参加呢个小圈子选举，所以你系唯一一个可以提出呈请嘅人。咁你都顾左言他，你系会令啲选民失望嘅，哥哥仔。 喂，我谂唔系任何嘢。都唔会唔俾， 系我 唔俾人考虑研究系嘛？ 唔紧要，你讲你讲，你同啲听众讲， 你记住啦， 你同啲听众讲，你唔好同我讲，我 唔系我知， 我又冇票投俾 你 嘅。 我哋做嘢咧系有一个团队， 你唔系你同选民交代啦，唔好同我哋交代。 不如等我继续听。 有旁 边 听阿谢生嘅话，阿谢生你同佢讲，唔好我唔同佢讲。 谢生早晨， 喂， 系啊， 到你啦，阿谢生。 系，我想问一下咧，阿何俊仁咧，佢而家又话考虑好多嘢啦。咁我想问佢所谓呈请，佢而家考虑个成本啊，即系个成本系有几多咧？即系个已经要考虑咁多嘢，就算可能个理据未必话咁齐，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去做呈请，个成本系有啲咩咧？有几大咧？ 何俊仁， 唔系我首先要睇晒嗰啲数据先得到琴日，当呢件事出咗嚟之后咧，我问过好多当时喺 在场嘅记者同埋啲立法会嘅朋友咧，都唔系有一个唔系好多人可以好具体话俾我听咧。佢嗰、那个我哋认为佢嗰个瞒骗市民嗰个事实咧，佢有冇透过一啲好具体嘅语言讲咗出嚟？嗱，当然佢瞒骗呢个系事实嚟噶啦，但系喺法律上高，你一定要好清晰佢讲嗰啲说话喺选举期间。咁依家就揾紧呢个资料。如果你唔揾呢个资料，你嗰啲资料唔齐咧，咁我成个我哋开会嘅时候咧，我哋系冇一个足够嘅根据去到决定嘅，因为我哋唔想咧就系去做一个呈请咧，连好基本嘅法律嘅基础未有，咁就系呢样嘢啫。其实呢样就 系 最紧要的。 唔系啊，我谂啊，何俊仁啊，如果再讲落去咧，因为真系咧。啲听众系唔明嘅，嗱，我好简单问你一个问题嘅，即系如果阿刘梦红都够胆回应我，你应该冇理由冇胆噶。嗱，当即系我哋而家真系要假设啦，当假设，你而家全香港人都知道嘅，任何关心时事嘅人，我哋所有做传媒嘅人都知道，梁振英的而且确讲过喺选举期间，我冇僭建，我揾两个专业人士去睇过，都系冇僭建，当呢个事实啦。咁你有冇澄清？而家人哋就要答你呢个问题，你就唔好再去兜翻转头，又唔知有冇啊，又要挺啊，当有啊。嗱，你假设啦，讲明当有啦。OK， 事实摆在眼前啦。梁振英喺选举期间的而且确讲过，我冇僭建，我揾过两个专业人士去证实。是我大宅里面冇僭建，咁你采取咩行动？而家呢个问题就答呢个问题。 呢个 咁啊，够钟噶啦，差唔多。 大家知道咧，第一我要先我帮我个律师有一个清晰嘅意见俾我，有冇一个法律嘅起诉？ 喂，你系律师嚟嘅大佬啊！ 我都讲咗啦。 你唔好同人讲你唔识噶。 我系做，我系当事人嚟嘅。OK。 唔系你而家未系未做之前， 你听 我讲。你当我系唐英年啦。 我嚟揾你啦，嗱， 唔系， 我系台兄弟，台兄弟授权我揾你当系啦。 呢个问题唔系假设， 我 要 揾 呢 做 律师。呢个冇得假设。 而家我系当事人啦，我想去告啦。 咁我都要睇咗先咯。 我而家话俾你听，我当有呢啲证据啊。 呢个世界冇得。 唔系，当然你咁讲，你翻屋企瞓觉， 你 拜拜。唔好同佢讲，拜拜，请坐嚟啊！我呢个执笠啦，再俾佢讲多两句。喂，佢民主党执笠就执笠，唔好嚟埋我执笠啊，大佬啊！喂，你咁样讲嘢，佢衰过啊！刘梦红，你而家话大佬， 唔系啦， 我真系，你停一停 ，大班，我进人，我哋意思即系话，如果证据有晒啦，即系话已经可以啦。你一定会做呈请㗎嘛，係咪可唔可以咁讲？ 咁我都要经过民主党嘅 同意。佢都唔讲 嗰句。要经过民主党嘅同意咩？ 喂，关民主党差事 咩？唔系，我 觉 得唔系，我觉得呢个系。 喂，对唔住啊， 呢个政，呢个一个政治嘅行动 嚟噶，仲有民主派其他人提名。 咁我都要问民主派其他。 你出卖咗啲选民。 我要问埋其民主派其他人。 出卖咗选民啦，唔好讲啦，唉，嘥时间。 你最后系识埋系呢句说话啫。 我系识呢句说话，你系出卖就出卖。 何俊仁咁啦，嗱，最后十几秒啦。你呢、這个， 我都系照话讲，积极考虑， 嗯， 一定系要清楚研究晒嗰啲理据。咁依家两日时间都唔俾我，有冇搞错啊？ 我哋会俾你，不过希望你咧积极考虑之后咧，就为你自己同埋香港呢个选举澄清。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两班直飞曼谷，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而家由苏振浩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喺山顶嘅住宅，继被揭发僭建玻璃屋同埋玻璃花棚之后，屋宇署昨日入屋检查之后，再发现多达6处的僭建。身兼特首选举候选人的民主党主席何俊仁接受本台节目访问的时候，没有表明会不会进行选举呈请，但就说律师正研究相关资料，之后会再决定会不会选举呈请。 我一定要看完那些资料，我就如果这件事是有足够的素因，是吗？咁大家系支持做嘅咁样，咁啊，梗系积极考虑去做啦，系嘛？咁啊，最紧要咧，就唔好将嗰个成败得失系觉得系重要嘅，即系呢个大家知道嗰、那个呢类咁嘅官司， 我讲咗啦，你输硬 啊，因为咧，你过咗咁耐咧，过咗两个几月咧，同埋你而家就嚟佢啲理身啦，系嘛？咁系现实上高咧，个法庭唔能够唔考虑嘅呢啲嘢。 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表示，大会日前否决优先处理政府重组架构的决议案，他感到诧异。他认为可能是政府大意，没有预早要求支持动议的议员尽早返回议事厅投票。曾玉成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即使7月1号之前通过不到决议案，亦都不等于新一届的政府不能够埋班。至于能不能够在下个月中立法会会期届满之前通过，他就说难以预计。因为现时的立法会审议工作进度和以前不同，加上仍然有很多的法案要处理。曾玉成又说，外界对目前的议会文化有不少批评和不满，他正在反省自己需要负几大的责任。巴拉圭参议院通过对总统卢戈的弹劾议案，解除他总统职务。卢戈被指要为今个月中警察在卡宁德尤地区强行驱逐占领私人农庄的农民，双方发生冲突，造成至少9名农民和8名警察死亡，大约80人受伤的事件负责。卢戈事后下令解除内务部长和警察部队的职务，但是议员认为卢戈在事件之中严重渎职，应该立即辞职，启动对卢戈的弹劾程序。43名的参议员入面有39人支持弹劾，根据宪法，现任副总统弗朗哥将会宣誓就任总统，完成卢戈剩低的任期，去到明年4月。卢戈就说会接受弹劾，并且希望支持者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抗议，不要被国家陷入流血冲突。他又指责反对派没有给他辩护的机会，严重损害国家民主体制。而几千名的卢戈支持者就在议会大楼附近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反对弹劾议案，支持他留任。部分的支持者试图冲入议会大楼，同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 财经方面，纽约股市经过上日急跌反弹之后，信贷评级机构穆迪调低多间银行的信贷评级在市场预期之内，摩根士丹利的下调幅度更加少过市场预期，引发投资者趁低吸纳。道指收报12640点，升67点；纳指收报2892点，升33点；标普500指数收报1335点，升9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的天气逐渐好转和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黑色飘啊，好型啊！ 英国最高销量的数码收音机品牌飘啊 ，P1 Mini 数码 FM 电台都听到。 特强天线接收，播埋 MP3 机，即刻当埋喇叭咁用，绝对唔系发梦，都只系卖399蚊咋。 数量有限，卖完就冇，快啲去全国嘅张无忌电器专门店买啦！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花园加建了一个玻璃棚，我是向公众致歉的。 明明是有玻璃棚，那他是没有僭建，当然是车大炮啦。 一定会跟进这些事，我们很小心，一定是依法办事，一视同仁。 我觉得完全不是诚信的问题，我没有出口信，我现在讲紧事实。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涵、郑家富，访问嘉宾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娥。 早晨，早晨， 唉，本来 何俊仁离开咗咧，就到啊，唔即系离开咗直播室咧， 我都想佢离开嘅政坛。 唉，你唔好再讲呢样嘢住。 唔系，我认为佢冇资格做民主党嘅主席，亦都唔可以再做立法会议员 嘅。嘅，我都有点疑失望。 佢对非常失望兼痛心。 啊、不过嗱，我哋唔好阻住。 喂，而家开心好多。 食物， 因为个黑暗就走咗啦。黑暗嗰啲数走咗啦，而家嚟咗个光，即系光明嘅。 系， 周一我嘅周局长嗱，周局长今日咧好多谢 大家早晨啊。 我其实就想同你讲下医疗问题嘅林秋波，不过我等阿富哥开口先啦，因为我而家已经俾个何俊仁激到呕个血噶啦，就入厕所。 我自己咧就觉得今天 请到 周局长嚟，当然好开心啦。不过呢一个钟头你讲唔得到几多医疗嘅问题。 讲到噶，我又问咗几个问题嘅啫。 我相信即系点解局长可以喺度，我哋好开心咧。我哋呢个数码台咧系退休局长嘅。嘅陣地係嘛嘅會所啊，現任做緊嗰啲咧，即係冇乜人敢上嚟嘅。咁啊，周局长，你不如有啲咩？ 我现任，我仲系现任啊，虽然有个零礼拜啊。 佢讲现任嗰啲系后任啊， 后任嗰啲， 但系嗰啲人咧已经未登天子位先自杀人刀噶啦，废晒噶啦！你而家有医疗问题，人哋走去问阿高永文，佢点会问你啫？不过我就问你啫，因为我知你会讲公道说话啊嘛，我知你有心有力啊嘛。 不如问下局长，喺你做咗几多年局长啊？ 我做咗8年， 八年， 接近8年， 8年抗战啊！ 光之啊，咁啊喺呢个台里边，可唔可以同我哋啲听众分享下你呢8年里边嘅种种啊喜与悲、难与易？你觉得有啲咩嘅值得同我哋市民？ 哇！你好鬼行嘅你， 喂大佬，咪开头梗系要俾个热下身啊嘛。嗱，不过要讲声， 局长刚才跟我说他是一个真正不会跪低的局长。因为局长呢我们要问候一下局长，因为局长 又不跪得。 是啊，即系新路过度、啊， 我一阵都要俾我脚去睇下，等攞翻啲 free advice 系嘛？你真系 second opinion。 问下局长之余咧，嗱，局长热下身啦，吓、啊，即系同啲听众打下招呼之余，吓、啊，同、啊、我哋分享下啦。 嗱，我入嚟政府大约系差唔多八年啦、嗯，当年系好特殊情况之下，董生邀请我入嚟嘅 临危受命， 咁、啊、所以咧就系、是、自己基本上系从来都未遇过系。入嚟呢个职位，但系入咗之后好快已经即系察觉到咧，就好多民生嘅问题系要好快要处理嘅。啊，你记得我哋喺当届咧，好快都处理咗啲控烟条例啊等等。我知道阿副理都好即系大力咁样支持嘅，系啦，所以吓， 啊，嗰条标系我嘅，嗰条标系我嘅 most 系我嘅，系我哋标嚟嘅。 嗱、啊、呢、這个有嚟争住呢个， 唔紧要，我等我，你等我等先，等你先赞佢啊，我赞咗阿富先啦。 最憎人食烟嘅，因为我最憎人食烟。 系咁、啊，大家都都系支持啦。如果唔系都过唔到啦。啊，咁就又跟住落嚟咧，就一连串你知食物安全啊，咁多样嘢啦。吓、啊，咁呢啲好即系。当时你两位都喺立法会啦，大家一齐都好支持我哋啲法例啊、改变啊咁样。我记得阿大班提出过一个动议，系关于嗰、那个即系反式脂肪嘅，记唔记得啊？ 我有禁烟添，禁烟啦， 所以即系呢啲系都系即系帮助到我哋喺嗰个食物标签嗰度咧，即系营养标签嗰度咧，系加咗个反式脂肪落，即系等等呢啲咁嘅工作，即系我自己觉得就系呢个互动，即系政府同埋立法会互动咧，的确确可以将我哋嗰啲政策同埋啲法例可以即系更为完善嘅。嗯，啊，咁所以我自己实在咧就呢几年就。个人呢就可以话好好享受。 好享受。 okay. 同时亦都好珍惜。 俾人哋闹你周一喎、啊。都 咁最紧要就係、是、有嘢可以做得到啦。虽然唔係话百分之百有好多嘢都可应该做得更好，或者仲有机会再做得更好，但係呢、起码我哋将啲理想推近一啲啦。 咁你对于嗱，我哋讲翻即系最贴身嘅话题啦，头先送走何俊仁啦，我哋一路都系讲紧现届嚟紧嘅后任梁振英。 你讲咩话？ 后任嘅 送走咯， 送走咗何， 送走何俊仁啊！ 送走，你中意点讲都得啦。系你对于梁振英。最近嘅种种吓，呢、几日发生嘅僭建事件，你作为现任局长，你有冇啲咩？ 佢都系受害人。 后任特首嘅赠言咧？ 当然我谂即系最近呢几日特别，即系我都系睇传媒先睇到呢啲咁嘅新闻啦。咁当然睇到就系都有啲失望啦。啊，亦都觉得即系呢个系政治嚟讲，呢、这个都系一个危机嚟嘅。啊，因为大家都明白到咧，我哋无论我哋系咪接受呢、这个选举嘅制度，但系立法通过咗呢个选举制度，我哋都要尊重选举制度。选举制度即系选出嚟嘅特首，而佢亦都系真系睇到佢系好尽心尽力咧，希望系做好佢嘅工作嘅。啊，咁但系咧就系即系依家有呢啲即系。可能会影响市民对佢个诚信嘅睇法、或者系社会上对佢嗰、那个即系真诚嗰方面咧系有怀疑嘅做法咧，咁我相信咧佢都要充分咁解释咧，先至可以过到呢个难关嘅、 你曾经讲过啊，唔好对新政府期望过高，你系咪有水晶球？知道梁振英咧吓、啊，你讲呢句嘅时候，佢都未有僭建嘅缠绕住佢吓。你对于新政府唔好期望过高，系咪觉得梁振英嘅班子、人物同埋呢一个嘅能力，系咪都有所即系保留咧？ 我完全唔系咁睇法。我嗰时睇法咧就系、是、俾市民一个考虑，因为我自己觉得今年咧，特首选举系有真真正正嘅即系竞争嘅。啊，过去几届咧。大家都虽然话表面上可以有竞争，实在咧又都即系好一面倒嘅，一早已经。咁、所以今年嗰啲候选人提出嚟嗰啲政纲咧，我相信系因为要互相竞争嘅话咧，会即系将一啲佢哋嘅所谓承诺咧系提到好高都唔定。咁喺即系一个喺民主嘅政府嚟睇咧，喺其他嘅地方都好啦，你无论去我哋。 熟悉嘅台湾啊或者其他地方好呢，好多时呢啲嘅候选人提出嘅嘢呢，讲完之后呢到真係做嘢嗰时就唔见咗嘅。咁、我但我相信呢，即係今届政府就算梁振英做咗特首呢，佢都会尽力做。但我觉得呢，就市民嚟讲唔可以期望到呢所有啲嘢都咁容易做。因为我自己喺政府嗰个经历呢，好似我哋咁多个法例呢，要你哋立法会全部要支持呢，係花好多精力，花好多唇舌，花好多咨询，或者係甚至係游说，咁先至可以做得到嘅。咁所以我认为呢，唔可以即係操之过急咁解。 讲返你嘅老本行啦，咁就住你呢个观点啊，梁振英对双非孕妇讲完之后，而家渐渐好似又褪褪地啊，私家医院单飞都得啦。即係呢一个咁嘅问题，你觉得梁振英政府系咪真係能够同私家医院喺呢个问题上面摆得平呢？ 仲有半年时间处理呢个问题嘅，我相信就算冇半年都有起码有三四个月到啦，因为我哋讲系2013年嗰、那个即係双非孕妇系咪即係零配额呢样嘢。我相信零配额又唔难定呢个零配额，系執行呢个零配额系即係落实呢，就唔系话淨系靠我哋卫生署啊或者系医院啊咁样，系入境署嘅同事或者系甚至系内地嘅配合要需要嘅，咁呢方面我相信系要即系以行政嘅手段嚟讲咧，系一个难度甚高嘅一个工作嚟嘅。咁如果系我哋唔处理个基本问题，即系所谓居港权嘅问题嘅话咧，系即系解决唔得晒。咁呢个法例同埋宪法上点样可以做得到，即系呢个居港权嘅改变啊，或者系呢个咁嘅决定咧，系令到即系譬如。唔系个个嚟香港生仔咧，即系都有香港居留权咧。呢个嘅问题反而系最关键啦。 局长啊，其实咧就我哋揾你嚟咧，我谂我哋同啲听众嘅睇法一样啊，就觉得你咧起码喺即系离任之前咧，讲咗一啲市民心里边所讲嘅说话。但你就住呢个李旺阳案件咧，你用一个医生嘅角度去睇咧，就觉得有可疑嘅。咁你影响咗好多人噶啦。嗱，有一个人好明显被你影响嘅咧，就系孙明阳。咁琴日孙明阳咧同记者查罪嗰阵时咧，亦都话听咗你讲之后咧，佢都觉得呢单案啊，即系李旺阳被自杀呢单案咧，充满疑点。佢尤其是听咗你嘅讲法。同埋睇咗嗰张相之后咧，佢就反问翻啦。佢话李旺阳点样可以自己打个裂，跟住挂个头上去两条绳嘅中间咧咁。咁啊，孙明阳咧就话对阿梁振英咧嘅睇法咧，就认为佢讲嘢咧就口不对心啊。咁亦都咧就话好多人讲大咗，选完之后咧就会降低翻噶啦。咁咁我觉得咧你。是一个好的影响，正能量带入官场。 而且第一个第一个现任局长讲李旺 阳。多谢你这么多年呢，这么多局长啊或者官员呢，都我想到我记忆所及啦，我做了一些即是我做一个时事评论员，一个立法会员呢，我真的好像未听过即是一个在任的官员啊，即是讲一些就是大多数市民心里面所讲的东西，而对一个官员来讲可能政治不正确的。咁你都讲出嚟呢样嘢，多谢你。即係所以好多人对你呢另眼相看。由周一镬呢就变咗威一镬。呢样嘢呢个昵称嚟㗎。你可以接受呢个好意嚟㗎。威一镬系好嘢嚟㗎。你唔好 你唔好威一镬。系威好多镬。OK? 喂，其实乜嘢驱使你讲真话㗎你真系。 我。 即系你冇考虑到政治。 咁你认识我咁多年，我从来都冇话。 我真系识 讲真话㗎。你就喺立法会咁多年，或者我上你嗰啲电台节目啊，甚至。去你嗰时电视台节目，你要我食啲熊仔饼等等，即系呢啲咁嘅。 喂，大佬，我都唔记得你仲紧紧于 大佬，梗系啦， 唔系即系我谂起你又谂起嗰一幕噶嘛，所以 系佢就系咁食。 咁咪我你话我政治不正确，如果食咗更加不正确，即系你明明嗰阵时都叫人哋唔好食，自己又食系咪？你问你我做啲嘢根本系唔应该做嘅。咁不过我都要颁起面孔讲翻啲嘢啦，即系咁即系 我自己觉得就系咁多年嚟有咩特别需要讲嘅嘢，我都讲嘅。 嗯， 即系唔系话我即系离任，即系话留任嘅问题咯。 嗯， 啊，大家即系做人系应该系咁样嘅，我觉得即系坦坦白白讲嘢系最好嘅。同埋即系做嘢都讲嘢都要基于事实嘅。啊，即系有 人讲得好轻松啊， 啊， 好难嘅。你见咁多官员，嗯，啊，你谂下而家三司十二局。 嗯， 除了特首，你讲完之后特首出来都讲嘢啦，但之后冇官员再出来讲嘢啦，但而家就得翻个啊孙明 孙公啦， 即系得两个就唔系咁易噶，你唔好讲到咁轻松啊，我谂你一定有压力噶，不过即系你就啊承受咗啲压力，佢讲真话呢样嘢系值得人哋赞你嘅，好少赞人噶，你快收咗佢啊！ 你赞我咁收啫，我真系都几难有机会啊！真系我谂，不过 冇错， 不过要讲翻啲实话就系咧，即系啊，唔系净系今次啦。你大家都记得我以前即系对住好多，即系特别系危机上嗰啲事实，我都系照直要讲吓。大家接唔接受，当然系睇个情况而定，但我一定要讲出嚟。咁作为政府就负责嘅官员，更加应该将事实咧系要解释清楚出嚟咯。 嗱，讲翻你老本行啦，好多听众关心你，喂，你退咗休之后会唔会做翻医生噶？咁你做局长咁多年，仲识唔识医人噶？咁 我就仲系注册嘅，即系每年都做注册嘅。嗱，咁都系当然咧，就系因为我做局长虽然唔系医生，但系都接触好多医疗嘅知识啊等等啦吓。咁就当然，即系我相信啲专业嘅技能啊，同埋知识咧，都就仲有。但系我有冇兴趣继续去医病人咧，就要睇睇啦。我亦都唔系谂住譬如作为一个譬如私家医生咁样，我又唔系好想。 嗯， 不过我最近亦都同医管局讲话，佢哋话如果唔够医生，我翻去帮下手。咁即系佢哋愿唔愿意咧？咁佢哋好乐意嘅。不过我就觉得，起码短期内咧，我就我做下病人先。 做 病 人先。你个手术要医几耐？好快，即系做完手术要透几耐？ 我膝头哥有个半月板系破裂咗成大半年噶啦。 成个半月 吓，唔系半月板嚟嘅啫。 唔使成个 咁就即系等于一个机器里边有块嘢甩咗出嚟咁样啦。咁， 哦 okay， 就即系要做手术攞佢出嚟，同埋即系磨滑翻侧跟啲骨啊，咁样我相信就系我希望日间手术可以搞得掂啦。如果系最多都系住一晚嘅啫， 咁喺呢度 呢个系做即系我哋叫做咩啊 ？Arthroscopic 即系都系微创手术一部分。咁变咗即系我谂住回归 好几耐， 回归十五年嗰个庆典之后，我就尽快做噶。 OK， 咁做完手术就唞一段时间，咁希望医管局就唔够医生，你就翻去重操故业，系咪咁咧？ 咪要佢哋真系唔够先啦，同埋我相信啊，佢哋而家啲医生嗰个知识同埋嗰个技术，未俾我即系离开呢个临床工作时都有一定嘅距离嘅，咁所以我都要谂清楚就系咪咁做翻。如果有其他嘅工作咧，或者有其他嘅即系义务工作啊等等，我都要会考虑。不过咁点都唞两三个月到啦。 嗱，讲翻医疗咧，我最有兴趣揾你嚟讲医疗噶啦。嗱，你嗱，我想问你啊，而家香港啲医生咧，嗱，你都睇到啦，而家香港就公立医院医生咧个压力好大嘅，主要系因为人手不足。包括医护人员，咁大家都而家嗱，即系我啦，包括我自己在内啦，好多市民咧都系鼓吹一样嘢咧，就点解我哋唔够人啊？点解我哋唔去揾一啲外援翻嚟咧？啊，即系输入医生啦，同埋医护人员啦，包括护士在内啦，业界就好反对嘅，你知啊，医生咧呢个专业啊，所有专业啦，律师都系噶，一定排外噶，如果唔系就唔会有专业啦。就专业嘅意思就系排外，保障自己嘅行业。咁你呢方面你点睇咧？ 即系佢哋嘅心理，当然大家都明白啦。但系我谂香港系，我认为需要多啲医生。究竟多几多咧？咁即系当然，我哋喺过去呢几年都分开两个阶段，系增加咗我哋即系医学生嘅培训啊，由240增加到320，而家到420。 咁杯水车薪嘅。 但系咧就系、是、所谓杯水车薪，就系佢哋未人出嚟啦。啊，第一方面仲要等六年之后先毕业啊，或者佢要仲要即系、就是、你想佢做一个即系独当一面嘅专科医生，可能都要等系十年八年吓。 唔系啦，呢十年八年点讲？ 咁所以咧。 就是依家个个问题就是即系虽然我哋每年都有医生走去即系新毕业啊，可以纳入嗰、那个即系服务嗰个市场，但系咧就系、是、我都要求咧即系医务委员会咧系咪增加第一方面每年嗰个考试，依家每年就考一次试噶嘛。啊，咁一次试咧，可能就系得三四十个医生系即系可以入到嚟。但如果你增加咧，佢起码起多每年多几十个医生都好啲嘅。 你讲外来医生， 所以 即系唔系本地毕业嘅医生。 所以外来医生咧，请好多大部分亦都系香港仔嚟嘅。 嗯，即系出边 香港仔 喺 出边啊，只不过香港好多系香港或者香港人咧个子女咧就喺外国入去医学院，不同嘅医学院咁，然后咧佢哋 有啲入名校添噶， 有啲系即系可能 剑桥啊、John Hopkins 啊、哈佛啦， 咁就即系当然佢哋依家如果佢考试考到咧，佢都可以喺香港执业嘅。咁但呢个试咗每年都一次。咁尤其是如果佢係肥佬咗啦吓，咁就要等第二年，咁佢变咗佢根本就冇乜兴趣呢係持续咁样考嘅。咁所以呢个我觉得係最主要。第二方面呢就係、是、由于依家即係医务委员会都有个即係有限度注册制度啦，咁呢个令到即係公营系统可以呢係增加一啲医生，最近亦都係应该请咗差唔多係接近20个到嘅。咁呢啲医生入得嚟香港做之后呢，佢哋大部分我相信呢都会喺香港系再考试，咁一度做一度考试，我相信嚟紧呢几年佢哋都会即系增加个数字，咁呢啲全部都系可以即系帮得到啦，吓唔帮得晒但帮得到啦。另外咧就系、是、过去咧医管局系每年咧有唔少嘅医生系到60岁退休嘅。强制要退休，咁实际呢啲医生系好多系资深嘅医生，亦都有好多系顾问医生嗰、那个嗰、那个阶级或者系副顾问医生嘅阶级，咁所以佢哋实际系好多经验同埋好多技术嘅嘢咧，实际可以保留喺度。咁如果佢哋系继续系留喺处做咧，咁佢哋亦都可以帮得到。咁依家亦都有成百多二百个医生咧，系做紧呢啲咁嘅兼职嘅工作，加加埋埋咧系大约应该有六七十个所谓叫做 FT。即係 full time equivalent FTE 啊，咁實即係等於有六十個即係資深醫生係流入喺度， 但都係唔足夠噶。 咁咧就 可以擴大嗰個外即係、就是、外地畢業嘅醫生嚟。 嗱，外地嘅醫生咧就要好小心嚟考慮。即係醫務委員會，我都要求佢哋考慮係咪有一啲地方咧，佢哋即係譬如佢已經喺嗰度已經註冊咗，你可以同樣承認。 以前啦、 咁過去就有個，因為英聯波就係有個 reciprocation 啦，所以即係我承認你，你承認我啊嘛。啊，咁即係變如英國醫生嚟香港就可以隨時執業。嗰時我自己都喺英國係有註冊嘅。就是、个 General Medical Council， 我又注册，咁我去澳洲亦都注册咗。咁即系嗰阵时，我如果我想去嘅地方，我系唔需要再考试。 咁点解唔可以而家就？ 咁因为我哋唔系英联邦啦嘛，而家 我知道。但系虽然系英联邦啫，但系佢哋嘅训练同埋佢哋嘅认知专业嘅水平， 所以喺专业嚟讲咧，系要所谓你承认我承认你先得。如果英国都唔承认香港咧？香港就唔可以咯，即系就咁食食。 有冇你哋任内有冇试图去同呢啲谈判咧？或者 呢个我哋同即系当然喺我哋专业嗰度有倾过啦。咁专业当然系唔反对啦，大家都明白佢哋都有啲即系保护主义啦。咁但系喺外国嚟讲，佢哋亦都未必一定好想我哋即系抢佢哋医生嘅。 系 啊，即系外国啊，你要明白。 咁所以医生本身咧，第一除咗医医相卫之外咧，就系、是、一个好。封闭嘅 业嚟嘅。你睇喺譬如英国嗰啲医生咧，佢哋依家都有好大部分咧，都唔系英国毕业嘅，因为佢系入咗欧盟之后咧，佢要接受好多欧盟嘅国家嘅毕业生，咁所以佢哋即系最近我同佢倾咧，佢哋都有时都觉得系比较参差不齐嘅，即系嗰个水平啊。 局长推而求其次啊，即系头先讲嘅呢个问题嘅话，如果有好多佢系一个香港嘅年青人。佢喺英美加澳呢啲相对医疗水平，我相信同香港不相伯仲啦，亦都可以能够发挥佢嘅专业嘅知识的话，如果佢系香港人嚟嘅，可唔可以嘅政策上面你未必一定要有个所谓 reciprocal 嘅对等嘅，你真係好难搞嗰、那个一定係有排搞。 但对于呢一群嘅年青人，我深信我学我哋大家一定有好多朋友啊家长咧，都问你呢个问题。 因为有啲人咧，你仲有剑桥毕业去 John Hopkins 啊呢啲大佬，全世界顶尖嘅医学院毕业，喺嗰边做咗咁多年医生，又 翻嚟香港执唔到业， 翻到香港仲要考试，跟住话佢考试考咩啊？佢题目里面其中有啲关于。Hotline 嘅知识嘅，你话有咩事打边度电话投诉？喂，大佬啊，我哋做医生，我点识呢啲嘢啫？啊，同埋好多都系考啲啲基本嘅嘢啊嘛，即系而家叫你考翻微积分，你都肥佬噶嘛？ 啊，咁梗系啦， 中学有读过， 唔系即系，所以即系我都劝喻，即系任何人佢哋嘅子女，如果系喺外地即系读医嘅话， 即刻翻嚟考一毕业， 都系一毕业咧，即系趁住嗰啲 仲记得你基本功啊， 记忆犹新嗰阵时， 好似阿刘振英咁讲啊，我连寸件都唔识睇噶。我只系识卖楼嘅，有咩大镬啦？ 即系呢一点，我觉得即系局长，即系其中一样可以喺短时间咧，希望能够都帮到少少手。 唔系，但我哋有翻嚟倾倾咧，即系而家仲有少少时间啦。之后我想嚟倾个医务委员会嘅组成。 好啊，好啊， 因为医务委员会嘅组成系倾斜咗嘅，尤其是而家俾医学会嗰班友垄断咗。啊，一连开会都就佢哋，因为你而家日头咧就忙于奔命去搵水。一开会好似话要夜晚先开，啊就晒佢哋。喂，呢、這个医务委员会咧喺英国咧，匿民系占大部分嘅。啊，香港就医生。 你有冇时间讲？我等下讲英国个嗰、那个嗰、那个 咩情况啦？ 我啱至去完去过两次，我特登就 你又去住游，你又去游浮啊？ 你有冇饮氧化学嘢？冇吓，据我记忆咧，周日我都唔系去得最多。 而家要问你住咩房，坐咩 class？ 我呢啲我都可以倾下嘅。好啦，嗱，我哋新闻之后咧，啊，我哋都呼吁一下大班18721111，咁我哋有啲听众都可以同阿局长 抽波，同阿局长倾下偈，可以点歌都得噶， 点歌都得嘅。局长唱英文歌仲叻， 佢唱嗰啲包王啊，嗰啲好啲。 好啦，新闻先。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周九点半，而家由苏振浩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见英国首相卡梅伦的时候说，俄罗斯不会容许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被拉落堂。报道引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新闻吹风会作出的言论。乌沙科夫说，普京公开声明，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没有特殊关系，但是不能够将总统拉落台，这样是不符合国际惯例。但是被问到卡梅伦和普京谈判之后所作出的声明是否跟俄罗斯的立场矛盾，乌沙科夫就说在某程度上来讲是矛盾。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目前仍然在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厄瓜多尔已经召回驻英大使商讨他申请政治庇护的事件。外电引述总统科雷亚说，召回大使以便商讨这个重要问题。阿桑奇在今个月19号下午进入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要求政治庇护，以免被引渡回瑞典。英国最高法院上个月裁定可以将阿桑奇递解至瑞典，但是阿桑奇担心如果他回去瑞典，美国将会同样要求将他引渡，他的生命可能受到威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天气会逐渐好转和炎热。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3%， 紫外线指数是1，强度属于低。这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截肢手前一刻，你仲系咪有啲嘢未同佢讲呢？快啲录低真情对白，连同姓名、电话，电邮至 dawn@bbc.hk。最动人嘅爱的宣言，将会赢得超过100,000蚊嘅礼品。我哋仲会喺大气电波 dawn 嘅巨型电子屏幕为你全程答疑。你仲会被邀请出席7月2日下午2点尖沙咀 dawn 举行嘅 dawn 婚礼天阶 Dear Crossover Lovell 主婚纱巡礼。详情请浏览分分钟需要美节目 Facebook。查询热线22971837。 DBC 短信，宝点发射站， 数码声音广播的7个主要山头发射站已经完成。电台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增加宝点发射站，以减低地势和建筑物遮挡的影响。电台正筹建4个新的宝点发射站，以完善发射网络。 4个新的宝点发射站包括慈云山宝点发射站，完成之后可以改善港岛北及九龙半岛的接收。 另外，在石澳郊野公园布甸乍山的宝点发射站就可以改善柴湾、鲤鱼门、石澳和将军澳地区的接收。 而位于上水彩园村的宝点发射站在完工之后就可以改善上水及粉岭的接收范围。 第四个宝点发射站位于林村郊野公园，完成之后可以改善元朗和天水围的接收。 等四个新的宝点发射站完工之后，覆盖范围可以达到全港的79%的地区。 根据雇员补偿条例，雇员一旦发生工伤意外，雇主无论是不是要承担补偿责任，都要在14天内向劳工处情报工伤。死亡个案更要在7天内情报，违例的雇主可被检控。如果雇员怀疑雇主没有情报他们的工伤意外，可致电2717-1771求助。雇主守法报工伤，雇佣双方有保障。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涵、郑家富，访问嘉宾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娥。 仲有一个星期就任期完结，脱离问责局长行列的周一娥医生，一向俾市民谦谦君子的形象，但是近期他的一些言论，例如分析李旺阳先生被自杀的疑点，以致市民不可以对新一届的特区政府有过高期望等等，都可以说是出自他肺腑的良心话。今日我们就以他的首本名曲欢迎他，还请来校长谭咏麟和局长一起合唱《忘不了你》。 谁令我心中滋滋的罪，在我身边为我洒滴滴眼泪，让我的每一天也是晴天，怀着满腔热情藏在我心里，如何喜欢你，如何结识你，我只是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片，谁与我终身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尚存，也忘不了你。 谁令我真心不变啊？周日， 恭喜你啊！仲有冇乜几多日咧，你就脱苦海啦？嗱，呢个官场老石康做唔做到罢？今时今日，喂，你真系做咗明智选择。嗱，我哋个知咧，嗱，第一你可以唔答嘅，唔方便就。第一我知道咧，中央咧就已经讲咗啦，无论边个做特首，今届政府嘅官员，尤其是主要官员，边个要留低咧，都要俾佢留低嘅。咁所以咧就唔排除你冇得捞嘅。嗱，呢样嘢我帮你澄清。咁啊，亦都梁振英系有 offer 俾你，我哋亦都知道。咁你啊急流勇退，喂，你系咪真系好鬼醒嘅？你真系，你知道 即系梁振英有今日噶，系咪仲睇到？ 你系咪唱嗰首歌嘅时候都专登话俾佢听我真心不变吓？啊，系咪咁咧？ 唔系，我谂即系我服务香港，我真心系真系不变嘅，即系我觉得就系、是、啊。但系都头先都讲过啦，我做咗八年啦，都唔系一个短嘅时间、嗯、啊，好多啲即系卫生部长啊嗰啲咁嘅。嘅人咧，佢通常系留唔到两三年嘅、嗯，啊咁所以我已经即系所谓过晒所谓保鲜期嘅啦，即系 保鲜 啊咁所以系应该即系都要谂啦。我谂我即系觉得咁嘅决定同埋现时离开政府对于我嚟讲都系适合嘅。 我又追问大班呢个问题啊，虽然佢系想问啲医疗问题、嗯，不过我相信好多香港人今天都可能想问嘅就系、是。你系咪对梁振英冇乜信心啊？你觉得好似孙公所言，为梁振英口不对心，于是乎呢个团队咧，我都系唔好入好嘅人啦，系咪咁咧？ 唔系，我即系我都喺行政会议同佢共事咗即系八年长啦。 不、嗯、过你冇乜机会听到佢讲嘢嘅，除咗睇标点符号之外。或者改下啲会议记录。 阿大班，你俾阿周恩我哋嘅嘉宾讲嘢好唔好咧？ 咁就即系我认为佢即系如果咁长时间，即系佢喺行政会议喺政府都叫做一个核心嘅地方， 嗯、 啊，咁应该有一定嘅经验啦。啊，咁你睇佢部署选特首都系好长嘅时间，亦、 嗯、 都可以话历届咁多嘅候任人选之中。应该是最长进部署的一个人来的。咁、嗯啊、所以在各方面来看，我相信他是对自己很有信心。咁、 嗯 啊、我认为即呢方面我就不对他有任何的怀疑的、 嗯。信心就是不怀疑的、嗯、能力呢 因为佢未能做就好难讲即我都唔想。 你但是呢几日睇佢面对呢个危机处理呢、 即系我唔系好想即系评论下任即系 唔好含啊 特首嘅 情况啦，不宜啊！ 咁我但我睇到佢就好多好多工作，佢都系亲力亲为啦。嗯， 你唔记抽候选长，好小气噶，小心啲啊！我系你老友，唔想害你啊！我就已经害咗个何俊仁，咁唔想害埋你，咪以后仲系你啊？ 唔系，我相信咧，呢个大家都系。讲真心话啦，因为周一岳俾我哋嘅印象咧，确实咧，即系对新政府期望唔好过高啊。对李旺阳事件咧，你系讲紧真心嘅说话，我都明白。有啲问题我再问落去咧，当然你亦都唔系太希望喺而家你呢一个咁嘅在位可以讲得到。不过我相信咧，我哋都即系有时就真系屁股控制呢个脑袋。 你就系啫，我唔明。 咁咧， 我都 你所以话周日我咧反应几快啊？系咪啊？你即系兜兜佢啫。 屁股指挥脑袋，因为点解咧？本来我哋今日要讲呢个西九啊，我灵讯佢唔讲得大班，因为个屁股仲喺立法会度。 我系呢个西九言讯委员会副主席， 周 一我个报告就未出，你就唔能够喺我呢度作为主持人。你想屈我讲啲 周一我。周医生咧就断症又好准确噶，佢有一个叫屁股脑袋病。 嗱，我又咁，我又讲一啲民生嘅问题啦，周局长，你嗰条禁烟咧，我觉得都做得相当好。不过咧，最近我话俾你听，我去过呢啲，你知啊，婚宴场地相当多啊，吓，有啲婚宴场地啲酒楼可以竟然公然啲人咧。喺度食烟， 我想问下先、 okay? 啊，周局长， 你 停一停，我要 你唔系你做负责主婚人咧，你都应该有个权利咧，系劝喻你嗰、那个， 我梗系有啦、 啊，你个客仔叫喂你啲新白职又唔好食啊咁啫嘛， 我梗有， 仲有一样嘢，仲有一样嘢，佢问题你唔知嘅，我而家就督爆佢， 点啊？ 嗰个场系咪你主场先？系咪你开嗰啲场先？ 梗唔系， 一系就拉你，因为你系自卖人， 嗱，所以你就系唔识法律啦。我就想问局长呢个问题啦。当年呢我有好多修订政府呢都攞咗啦，好开心啦，公园啊巴士总站都去禁烟啦，唔系淨係室内啦。但是政府迟迟都唔肯呢，就係你头先讲过持牌人啦， 持牌人 系冇刑事责任嘅。咁于是乎嗰啲唔想得罪自己啲客仔，我有同嗰啲新郎新娘讲，我有同啲酒楼酒店嗰啲啊，酒店冇酒楼先最紧要，所以我问局长。 酒店我话俾你听，我一阵讲俾你。 我系长远局长，你觉唔觉得持牌人啊？ 都应该系要有刑事责，否则嘅话你根本好难推动得到嘅。 我谂任何香港嘅法例，我哋都睇究竟我哋现时嘅法例实施咗之后个情况系如何。嗯、正如你头先讲咧，譬如有啲地方系仲有人食烟，有啲人咧就系嗰、那个即系、就是、持牌人或者个经理咧系唔识得点样或者唔愿意 唔敢 处理佢哋嗰啲食烟嘅顾客咁样。啊，咁当然喺外地有一啲咁嘅法例可以咁嘅做法啦。咁香港係需唔需要將呢個再加強呢？咁當然要考慮。 嗯、 但係幾時都係法例又好，或者任何嘅規例都好呢、 嗯、 如果成個社會個自律性係強嘅話呢，我哋唔需要咁緊。 嗯、 但係如果我哋個社會個自律性係唔強嘅話，自然要用一啲即係教家更加凌厲嘅嘅。 因為其實大部分局長你知，當年我都話呢，其實大部分嘅地方有禁煙呢，其實即系持牌人都系有刑责噶嘛， 唔系，但系呢个唔喺度讨论啦，当年讨论咗好多， 唔系呢个可以再讨论， 咁呢个要再进步先会啊嘛， 因为点解有好多人咧就觉得咧，咁样将个责任推喺嗰个酒，即系嗰啲食肆嗰啲员工嗰个身上， 唔系员工，系持牌， 唔系即系等于佢经理啦， 叫个员工去， 即系个老板， 佢执行法例又唔啱嘅， 唔系话个个有咁嘅能力嘅，即系咁解。 其他国家差唔多有禁烟呢一方面都系有嘅，不过香港冇。 但系你睇其他国家， 你自己有场，你场咪叫嗰啲黑走咯！喂，你有、 啊、你呢个 世， 你唔使同我卖广告。 世纪婚宴， 林队， 你系大股东，我而家问你啊，你世纪婚宴你 哋广告唔使 钱？有冇？我问 你 有 两个都唔使请我上嚟，我都冇机会讲嘢真系吓。 所以我哋听众旁边有林女士，林女士你好，早晨，有咩同局长讲啊？ 班小班， 系 你好， 系 啊，冇嘢，我见阿周局长退休啦，我哋好。我都多謝佢一聲，真係因為佢做嘢做得好好囉、即係以人為本囉、佢做嘢。 係。 即係禁煙嗰啲嘢呢真係好好，做得真係好好囉。即係飲茶嘢呢唔使食受啲煙民啲氣囉。咁樣囉，我都好多謝佢。 好好。 啊，不過就知道佢唱歌好叻，唱埋 V 㗎佢唱啦。 哈，你好嘢林女士。 你幾時聽過 飲歌啊。 哎呀，真係飲歌嚟㗎呢隻。 飲歌嚟㗎。係、 哎、啊。 唱兩句真 啊。 唱 啊。 好啦，多謝你先啦。 正常一陣間臨尾臨別學而家嚟。使唔使有啲情緒嘅醖釀啊？ 唔使，我隨時都醖 釀。係嚟，好 ，OK， 去 ，by way， 係咪真係啊？ 真。 And now the end is near. And 第二句點 ？So I face the final curtain, my friend. I say it clear.I state my case, of which I'm certain. I live a life that's full. I travel each and every highway. And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way. Oh, boy. 系咪都反映你而家嘅心情咧？冇错啦， 仲有一个礼拜玩完。 所以林女士好嘢，即系点唱，我哋唔使即刻去揾碟嘅吓，现场即刻由啊，又听听我哋刘先生点讲啦。哇，刘生你好， 早晨啦，大细班， 得唔得啊？局长嘅麦威。 Thank you, you're beautiful song. 多谢刘生，你真系有用忍度。 好，有咩同局长讲？ 哇、哦、威一王局长、哎、你真的威啦，你对李阳嗰个事件呢我就好开心，听到你真的讲真正香港人的说话，咁就祝福你呢退休后呢你都冇忘记香港市民，多啲为我哋服务，唔好离开我哋香港。 嗯， 系咁啦，多谢你。 我多谢刘生，即系香港系几时都系我嘅家园嚟嘅，咁所以我一定会继续喺度。 阿局长有个姓陈嘅网友咧，就喺个 Facebook 度咁同你讲啦。周局长，我曾经同你共事，欣赏你感言，咁啊祝你咧荣休之后咧身体健康同埋享受人生。咁啊俾个就唔叫你威一镬啦，叫做歌王周。 歌王周， 唔好客 气。好，跟住有李先生。 哦，早晨啊，小班， 早晨， 早晨， 周生， 你好，你好， 医生， 仍然系局长， 局长啊，咁就整体嚟讲，你嘅表现咧，喺咁多年嚟咧，我都俾到有八分，你比其他嘅官员咧， 我都好欣赏佢表现。 多谢诶，多谢你。 系，但系即系赚完就有少少弹啦。咁你俾我唯一一次 沙咗， 最失望咧，我估唔到你嗰个表现系差得咁紧要，就系话你上一场冇几耐，嗰单尸体殓房尸体嗰单嘢嘅回应啊，呢一个嚟讲。是失分失得喺，即我当时系估唔到，因为一直以嚟我都认为你系一个好慎言啊，同埋个系好对市民系好有嗰一种嘅负责啊，同埋系嗰一个我系真系比较失望啲。 哦，我明白嘅。当然我想即系都解释下嗰件事件，因为我睇咗一个报章之后嗰个图片咧。我是觉得是有人呢是私自入到去个殓房嗰度解开咗啲尸体个即个袋呢是将个脚呢拎出嚟影嘅。咁我因为我自己亦都系睇到呢有个尸体呢隻脚呢系唔系正常咁摆嘅。咁隻脚呢实在系一个人断咗隻大腿骨嘅。而啱啱嗰个照片呢喺几日前呢啱啱系有个报章嘅记者系啱啱系死亡咧，就断咗只脚嘅。咁所以我可以讲咧，我系估计到咧系有人特登喺度咧系做文章，系影呢啲相出嚟嘅。咁所以我嗰阵时咧系咁嘅睇法。当然我亦都觉得咧就系唔需要即系将咁多细节交代啦。但我谂即系亦都我认为咧就系身为一啲殓房嘅员工咧系唔应该私自。让人哋入到去自己个殓房咧，系拍呢啲咁嘅照片嘅吓。 系好，跟住有周先生，早晨， 周 生， 系早晨， 系有、啊、有你嘅老钟啊， 同姓三分亲啊， 系啦，有咩同局长讲？ 系啊，我历来咧都好，系历来都好赞赏啊，周一乐嘅， 系 周乐先生咧，佢嗰个表现出嚟咧系好真实嘅人嚟嘅，咁佢好似系讲话关于嗰、那个。禁煙啊，哇真係幫咗我好多，我好驚好驚，行路又吸到煙，可唔可以行路都唔俾佢哋食煙呢？因為啲天橋啊，啲天橋尤其是啲天橋啊，哇經過呢吸到啲煙呢真係窒息咁滯。 咁行路依家你知道啦，周生，依家香港吸煙人數呢係去到 11.1%， 係較為低㗎喇已經。另外我哋最近比較即係即係鼓舞啲係睇到呢年青人嗰、那個吸煙率呢，特別係中學生呢，係已經由 9% 係降到 4% 咁上下。咁即係我哋睇到下一代嘅吸煙嘅人數可能係越嚟越少。咁我都希望呢即係依家呢大家都知道咧，喺即係一啲交通嘅交匯點啊等等咧，都唔可以食煙啦。咁所以咧，應該就呢、這個咁嘅習慣，呢、這個趨勢都可以慢慢改變。亦都睇到即係甚至係外地嚟嗰啲遊客啊，甚至內地嗰啲煙民嚟到香港咧，佢哋都即係順從翻我哋香港嗰個法例。咁呢個係一個社會上一個即係係嘛，慢慢即係再漸好嘅趨勢。咁頭先我都講過呢，如果有其他嘅法例呢，我相信下任政府呢都要可以考慮呢，係咪慢慢即係增強呢方面嘅工作啦。 其實呢有曾經有個記錄呢，就係我去酒樓嗰度呢， 係 喺度啱啱坐低想點嘢嘅時候呢，隔離呢有幾個人喺度食煙。咁我同個部長講，我話你勸下佢哋唔好食啦，咁佢就炸你聽唔到。咁我跟住搵个经理，经理话啊系咁噶啦，冇办法。喂，点样冇办法啊？法例噶嘛。 唔系周生咁啦， 我哋要打红烟版啊。 唔系周生啊， 唔系啊，打电话系根本。 系 边啫？ 阿周生， 咪1823啊！ 我呢个就正正我头先希望下一任嘅政府咧，要进一步令到持牌人有一个刑责，佢哋先有。其实佢对佢哋嚟讲系好事嚟噶。喂，你唔好累我啊，我牌都冇噶。咁样，全世界大部分都系咁嘅。所以希望咧，下一任咧吓、啊，高永文能够再次喺呢啲问题上再进一步做嘢 啦。你对高永文有期望啊？你真系你唔识高永文。 咁你呢啲嘢我讲啊，咁讲啦，系嘛？好啦，咁啊，多谢你啊，周先生。咁啊，头先阿局长，我想问多样， 系 其实妇女吸烟都好似越嚟越多。 妇女吸烟唔系话越嚟越多，即系保持冇下降啫。比男士咧就 即系冇下降， 冇咁。 点解咧？你冇研究？ 我哋即系冇即系 好深入咁样，即系做啲民调或者一个好详细嘅分析。 嗯、 但系即系一般嚟讲咧，就系、是、妇女佢哋以为咧食烟咧就可以唔使食咁多嘢，吓佢咁认为咁样咧就可以减肥。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即系特别系啲年青嘅妇女咧，佢哋嘅一个咁嘅即系错误嘅思想嚟噶。咁所以我哋都要做喺呢方面做多啲工作先得。不过大家睇到就系，只要年青人唔染上呢个吸烟嘅习惯咧，嚟紧即系越嚟越好咧。我相信即系到佢哋大个都唔食烟咧，就嗰个机会大好多啦。 嗱，头先啊大班就话对高永文唔好有太多嘅期望啊。咁你作为即系如果佢升传下任嘅局长啦。系啦，咁你对佢有咩忠告咧？ 除非佢而家惊起出嚟唔捞嘅啫。 系， 实在我哋都做咗即系差唔多系所有啲需要嘅所谓交接工作噶啦。 嗯、 所以我认识佢多年啦，大家共事啦，亦都系好朋友啦。咁、我认为佢系一个有抱负同埋嘅好心嘅人嚟嘅。咁、你做，我谂做我呢个位，如果你冇心都好难做噶啦。 系 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佢系一个适合嘅人选嚟嘅。亦、都即系祝愿佢即系工作顺利。 祝佢好运啦、不过佢心就染咗红色噶啦，不过你唔知啊呢啲嘢。 嗱，佢喺李旺阳事件话自己好忙，话要睇医生。 知啲咩东西啊？ 喂，咁呢样嘢作为医生咧， 有心添。 咁呢个心就似乎只有红嘅心，就好似唔系太啱啊，系咪啊？阿局长， 我好难评论 佢。都未曾上任，唔系你知唔知讲咗咩？ 唔系佢依家咧， 唔系你知唔知讲咗咩先？ 我冇听到佢。 我重复你一次啊！有记者问佢：阿高永文啊，高医生，咁你点睇李旺阳事件啊？我唔知道你哋讲呢个咩东西，我咧就好赶时间。我啲赶住我死都唔得闲，我要去睇病人。啊，你唔好再问我啲东西。啊，以后都唔好问。喂，啲咩态度嚟噶？佢认为啲咩东西佢唔知道。 我认识佢，佢 冇留意啊。 佢系成日要，佢成日打好多电话嘅人嚟嘅。即系我哋同佢开会，佢成日打电话嘅。系咁、所以即系佢系 喂，不如玩到做一 好多 咩1881嗰啲直接失误咯。 唔系咁，即系佢依家都要处理佢依家现时嘅病人，能够可以好地，即系佢嗰边都要做自己嘅交接啦。即系 咁，即系睇病咧，即系话俾我哋听，啲医生好生意嗰啲挂住搵水嘅医生咧，通常系与世隔绝嘅，唔睇报纸，唔知道世界上发生咩事，又唔知道有样嘢叫李旺阳，认为呢系一种东西。 唔系咁，佢好生，佢好好生意，佢就可能唔入嚟做 局 长啦。佢愿意放弃呢啲都做都算 好。但希望人心人顺，作为卫生 佢老婆做产科嘅， 好啦，我哋继续听下听众嘅睇法或者同局长嘅对话。莫小姐，早晨。 系，我想问阿周局长咧，点解城隧嗰转车站咧？嗰度仲有摆咗啲烟灰盅喺度，系咪嗰度可以吸烟嘅咧？ 我谂有啲地方我哋摆烟灰盅就系喺个即系禁烟区之外嘅，希望佢哋即系即系整熄咗啲烟咧，先至行入去个禁烟区咁解嘅啫。 但系唔系，我见到大部分啲人都系企喺度吸烟嘅， 要熄埋佢先抌啊！ 系啦，即系佢 唔好嘥，熄得唔好嘥。 咁我哋都宁愿佢系即系聚集喺大地方食，就唔好影响即系其他等车嘅人 嘅 食啦，系嘛？ 转车站嚟嘅，系喺其他 你俾啲资料俾我哋跟进下。究竟嗰个系唔系一个即系候车嘅地方啊？好嘛， 我谂你俾啲资料我哋工作 人员 啦。 你最好影张相嚟啊，好嘛？ 如果你下次见到咁咧，即刻打去控烟办。我谂佢哋一定要做嘢吓。虽然即系呢个问题，我相信咧当时咧局长你记得，我开头我第一个嘅修订，其中一个就系所有巴士站排队都唔应该食烟，你记唔记得？我开头系咁样嘅，咁慢慢咧就你唔制啦，咁我就演变成有盖嘅巴士总站首先要推行。 你呢个提议未必一定行得通，因为巴士站咁多嘛，同埋你排队几长几短咧，冇人知噶。所以吓，即系你都一定 咁、 所以我哋慢慢睇下啦，即系情况如何。我咁现时已经社会上都对呢方面个啲好啲相当关注，同埋啲人都几守规律噶啦。 系嗱，剩翻几分钟，系 嗰个车站系特别。 不如咁啊，我哋同你处理啊，莫小姐， 系啊，莫小姐，你俾资料我哋跟进， 好得， 多谢你啊。咁啊， 剩翻几分钟 多啦，咁即系局长就 可能今日系最后一次咧，以官员嘅身份嚟我哋嘅节目。 嗯， 不过我咧早已经同佢倾咗噶啦，我 系最后一次上电台添啊！ 我多谢你啊，系咁我哋咧就同佢倾过噶啦。之前其实讲紧一两个月前啊，我就叫局长嚟主持音乐节目。 嗯， 佢欣然接受噶，即系而家要安排时间嘅啊，即系等我哋介绍喺我哋嘅金曲台同阿伍嘉廉一齐做节目。介绍下啲， 最紧要唔好影响你嘅啲观众率、 听众率 啦。你唱少啲得噶啦，你介绍啲 系啊， 都嚟唱歌，大家都开心嘅。 系咁，你有啲咩吓？最后嘅临别赠言咧，真系啊，局长。喺度，我希望即系特别系所有啲观众啊，香港市民咧系比较乐观啲啦。睇我哋嘅将来嘅政府，将来嗰个社会，但系亦都要即系充分参与啦。我觉得。香港是一个好难得的地方，可以在一国两制之下有这么大的自由度， 嗯， 亦都是迈向民主，所以我觉得好地珍惜这个机会了。 嗯，话你差唔多好似接近七一咧，即系话俾我听，即系市民要参与吓。咁啊，当然咧，我当然咧唔会问局长你有冇去过七一，你一定咁多年都冇去过，你系局长啊！我都希望有朝一日喺七一嘅游行队伍里边。你作为普通的市民能够好像你刘先咁样呼吁我哋市民继续参与。参与我哋好多参与嘅。作为一个最平等最民主最理性，我相信呢市民系需要呢一方面嘅观点咯，局长系咪呀？ 我諗七一做咩工作呢，做咩行动呢，系每个人嘅自由。我自己觉得呢就是参与社会的工作呢有好多个范畴的。最紧要是积极咁样，即系喺自己岗位度做好自己工作，亦都系要顾到身边嘅人，顾到社会上嗰个利益。 嗯。好。 唔系多谢晒局长啦。 唔系多谢晒， 多谢晒吓你嘅。 退休愉快。 你嘅 My Way 呢确实十分令我哋感动吓，咁我哋都希望呢亦都臨別啊，大班你啊鬧人哋鬧得咁多，你都贈啊局長幾句，希望身體健康，退休生活愉快。你有啲禮貌先得噶，你又仲要話人哋肥屍大隻，臨尾都要話人佢係大隻就唔係肥屍嚇。 佢把口係咁樣。 係啦，好啦，拜拜，周局長，退休愉快。 OK， 退休愉快啊！ 多謝。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